好啦，咁我哋翻嚟讲下呢个咩先啦，讲 X Files 先啦，我哋两集冇讲，咁啊 上嗰集漏咗，系啦， 系啦，咁就我最得意咧就系竟然喺 X Files 可以见到天线德德 B 出场，即系我咁叫先啦，系， 佢好明显啦，佢系影射天线德德 B 啦， 系 个样啊，唔系天线德德 B 咁嘅样嘅，嗰几个公 仔，唔系佢个身都系噶，佢个面就整到好似小外星人咁嘅。 都系嗰四种颜色嘅， 系啊，都系嗰四个色，都系喺度跳舞嗰啲细路仔睇到好开心嘅。 但我觉得呢个好恐怖喎、啊，呢、這个天线得得边个样子？ 咁啊，我觉得原本嗰只恐怖啲、啊，系啊，我讲真的，我好惊啊，原本嗰只个样子，大佬。 哦，呢、這个都惊， 呢个反而呢个个样型啲。呢个外星人样呢个型啲啊。 咁呢一个。其實咧，我啊覺得呢一集咧就唔係好怪嘅，即係對比起今季 唔算好怪，係 試驗性嘅作品咧。 佢個影像做出嚟，你覺得好怪，但佢最屘解釋出嚟嗰樣嘢係嚇咁嘅咋，咁即 係巫術係講 係啊，即係係唔係話係正常，但係原來係巫術嚟嘅啫，切咁咯，係咯，我以為真係有天線得得啲添咁。 個劇情又，我覺得就好肥皂劇，即係只不過係講兩對夫婦，佢哋互相。有啲奸情， 系啊系啊， 想報復就牽連到啲細路都死埋， 系啊， 其實就只不過係咁嘅啫，個劇情係， 嗯， 咁我就其實唔係好中意呢一集， 但係佢個開始佢影嗰啲嘢嗰陣好似好睇咁喎，有隻咁嘅， 係啦， 即係哨牙小丑，咁佢又整到個細路仔著黃色雨褸咁，即係好似 it 咁樣嗰啲， 佢直頭個拍法都似，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堆船仔咁樣再咁樣拍嘅，係 啊，咁如果你話佢係講哇有隻咁嘅怪物係用，即係好中意用啲細路仔中意嘅形象，所以話正喎，佢本來應該係咁諗嘅。 我開頭都以為係啊， 係咯，即係佢變成啲唔同嘅，咁即係 it 啊，咁 it 就變啲嚇你啫，佢就變啲你中意嘅嘢引你咁啫嘛，即係個分別嚟。 我唔明嘅，啲細路會中意呢啲樣嘅公仔啊。 係啊， 嗰個哨牙怪咁肉酸又係。 唔係啊，現實嗰啲我哋都覺得唔明噶咯喎。 呢個都唔明 嘅。佢呢啲我覺得靚啲嘅。 哦，啲道具做得靚啫。 唔知啊，你俾我，我覺得佢中意呢幾隻嘢係正常，我中意真嗰啲天線得得標咯，最少我覺得。 咁真係冇乜特別咯。 冇啊，最屘用咗一個好流嘅嘢解釋就係原來係巫術咁而嗰樣嘢就佢都係話會變嘅，咁但係佢嗰隻狼係咪其實即係都係怪嚟嘅咧？佢咁講啫。 其實係幻覺啊！就最尾佢哋嗱，佢講佢靈，佢哋巫術就打開咗個地獄之門。咁佢、應該佢解釋嗰個係地獄之犬啊嘛，應該係。 咁就流啲啦。如果嗰隻真係地獄之犬就 嚇，唔係三個頭咁咩？地獄三頭。 冇啊！佢就係普通狗一隻咁。 係咯，你佢話狼咯，我覺得係只狗嚟嘅。 即就算狼都係普通咗少少啦，係咯。 咁究竟係幻？咁其實佢用一個巫術，跟住完結件事就係自焚，即係人體自焚。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咁好似 佢就同佢嗰個傳說嗰個鎮嘅傳說一樣嘅咁樣咯。咁就咁啦。 咁你話擺 X Files， 我啊覺得真係弱咗少少。你今集個故事係 係噶弱啊， 仲係因為佢已經去到第八集啦，即係差唔多應該係呢一季嘅尾聲，或者係全部 X Files 嘅尾聲啦，可以話 係。隨時係啊，係 啊。咁你竟然係，我覺得係幾失望嘅。對於第八、第九集，我都幾失望。 係啦，咁跟住嗰集又講咩咧？ 跟住嗰集都係，我記得 X Files 之前都有講過類近嘅題材，就係講邪教。 邪教。 就係講一個女人同一個男人。佢想得到永生，佢就不断要食人嘅内脏啊！其实佢又冇点解释，佢哋要透过乜嘢仪式啊？透过要做啲乜嘢？只不过系讲嗰个女人，一个旧嘅六十年代嘅电影明星嘅女人， 即系 佢想 keep 住美丽。 而家都80岁噶啦，如果佢真实年， 佢要 keep 住自己好靓嘅，咁就不断就自己呃嗰啲人，就组织咗个邪教，咁就食佢哋嘅内脏，咁就可以 keep 到靓啦。 咁 我啊唔知。佢里面个原理系乜啊？即系你唔俾任何解释我。 冇。 佢净系讲话食内脏，我就会变。 咁佢另外有个博士嗰个又怪啲嘅，佢要同人哋背连背咁样去咩话？又话咩将个心将啲血管连住啊？ 又连接咗佢嘅。 咁又点咧？又有咩用咧？ 保持住年青定唔知乜嘢？ 佢同阿 Melda 话佢 break 咗呢个即系人会老会死嘅呢一个曲啊嘛，即系点样啊？ 系。 咁但系佢又冇。 但系佢又其实佢冇详细讲过。 个原因啊，个理论系点，佢都冇提嘅。 系嘛？佢咪睇咗咩啊？呢个乜鬼啊？啊《白发魔女传》啊，见到阿吴镇宇同阿边个黐埋喺旧嗰个咧，直情系咁啦，咩机无伤啊嘛，系嘛呢个？ 系 咯，都好流噶咯，我觉得呢个概念系咯。 反而就最怪嘅就系阿 Task 你讲开头。即係拍法好似 superhero 咁拍法，嗰度係反而比較特別嘅。 唔係，冇錯，佢呢兩集有，其實我覺得有咩問題呢，就佢、是、開頭呈現俾你睇嗰樣嘢咧，同佢跟住講嗰樣嘢個差異啊。嗱、如果你之前睇咧，嗰啲咩食人啊，咩食人個肝嗰啲，佢嗰個係好得人驚噶嘛。佢之前咪有個捐氣槽啊，即係幾個嗰啲好出名 X-Men 嘅怪人，其實佢都係咁。 係，所以我覺得係。 但佢嗰個呢個營造咧，你覺得哇勁喎，呢個設計係嘛？咁但呢度你睇咧，就覺得咪都唔拉家嘅。嗱，第一個古仔你就覺得嚇，梗係有隻嘢就中意扮啲細路仔中意嘅形象啦，即係嗰個三華神手或者變、 那個、 或者變哇、原來可以入變天線刀 B 都得咁。其實咪可以變無面超人都得嘅咧。咁如果咁講係嘛？咁啊不妨變變，咪不妨變嚟引下我啊喂，係咯，係啦。咁我可能最多同佢 selfie 嘅啫，都唔做咗啲咩，系都唔会点嘅。即系如果你话啊，原来佢系只怪嚟噶，咁我哋都预咗系咁啦，系咪？ 系 都唔系咩啊，系咪先都 OK 咁？跟住点解你会 twist 咗佢？其实哦、啊，原来都只不过系啲幻觉咁啊，咁啊渣啲咁。即系总之开头嗰样嘢，同你后屘比你两样嘢唔成正比嘅。 系。 嗱，你話係 twist 橋係第二樣嘢咧，以往都興嘅。你以為吸血鬼咩？結果又第二樣嘢嘅。咁第二樣嘢唔係渣啲嘅嘢嘛，係唔同啫，係咯。呢度咧，你淨覺得係好似開頭第二套咁啊，即係嗰個開頭你淨覺得有啲超級英雄喎，有點解個女仔出嚟咧喺度追殺呢一班？即係你初以為佢係咪唔通佢哋係做器官移植販賣嘅反定乜嘢？你淨覺得係有啲似嗰啲感覺嘅，有個英雄。 Punisher 咁樣啦。 係啊 ，Punisher 咁佢對付啲人咁噶嘛？咁後屘講下講，原來又唔係，原來呢班人都唔係啲咩罪犯，因為佢哋都有話去查嗰啲咩黑市器官買賣冇啊嘛，冇發生。咁佢話原來呢班係班邪教食，即係食人都好啦。咁成日咪食人咯？咁你哋食完過去食人咯都得㗎。咁佢又要整佢好怪咁，又話佢原來咁可以保持到佢青春。咁你成件事同你头先玩嗰个 superhero 又好似又唔系好夹咁样嘅， 嗯， 系咯， 所以 咁咪只不过就话嗰个女仔原来就系佢个家姐，原来都加入咗嗰个邪教咁，所以佢成想救翻个家姐咁。咁、如果你将呢个古仔抽出嚟做一个 superhero 古仔，或者 OK 嘅， 系 就唔系 X file 咯， 对付邪教咁啊， 系啊， 咪得咯， 系咯，但系呢个你挤落 X file 咧，好似成件事。唔係好 X-Files 啊？點解咁你唔會 平凡咗反而？ 唔係唔急 X-Files 啊！你唔會將蟻俠嗰個古仔整到 X-Files 度咧？係。黑豹嗰個古仔整到 X-Files 度？或者 Doctor Strange 咁都唔係嗰樣嘢，呢個 superhero 嗰啲路線嚟喎，或者蝙蝠俠咁係嘛？阿 Force 查查下發現咩人咁大隻蝙蝠，原來係人扮嘅，原來蝙蝠俠咁啊！咁你會唔會咁？ 系咯，佢呢度 打哇，嗰壞人係足強咁，你唔好夾佢呢個，係咯，係咯，查查啲咁嘢咁，我覺得佢呢集咧係借啲耳，其實只不過想講阿 Scully 嘅，又講翻佢嗰個信仰啊，係啊係啊， 信 仰係啊，咁呢樣嘢當然呢樣嘢好耐冇講噶啦，因為以前咧間唔中有一集又會講嘅，即係又講阿 Scully 會質疑佢呢個信仰呢個問題，咁你以前係講得好好嘅。 佢呢度都有質疑嘅，但係就 呢度真係 比較渣啲，我覺得佢 唔知啊，後尾咁點啊蠟燭咁，又話 Melda 話你個蠟燭熄咗啊，等我幫你點翻著佢啦嗰啲咁， 係咯， 好行喎呢啲對白，即係以佢哋嚟講就 係咯，個編劇唔會寫啲咁嘅對白嘅喎， 以前唔會咯，你之前嗰啲集數咪好妙嘅，佢哋講啲嘢好得意噶嘛， 前嗰幾集都係好好， 即係唔會講啲咁露骨啊咁咩啊咁樣，咁佢又話咩？如果佢唔係加入咗佢哋，或者佢一早走咗佬唔做 HR 呢個部門，佢話佢可能已經結婚生仔啊，而家唔使喺度即係喺度拗啊咁，係咯，即係咁講，而家嚟講呢啲嘢咁，即係點咧？咁即係下一集完美嘅，到底係完美咧？ 下一集第十集嘅咯喎，應該呢個 season 冇嘅咯。 係咯，佢又有少少有提翻個仔嘅呢個最尾，咁即係但係佢只不過喺個教堂完場嗰陣， 真 係 好 講少少咯。咁係咪佢真係下一集一個鋪排一集一個落幕嘅故事咧？咁 到底 Scully 即係佢哋都係估啊，到底 Scully 會死啊，會點咧？即係點解點樣交代佢會再冇係啦呢個人？咁即係我諗下一集即係大家會幾即係睇到唔知可能唔開心㗎，反而 佢用呢一集第九集嚟鋪第十集，我啊覺得真係個力度就弱咗少少啦。 唔知未睇又唔知嚇，因為 Unnatural 都係咁嘅， 都係咁咁反。 佢用上一件案嚟鋪下一件案啊嘛。 哦，因為我未睇，我未 咁唔係啊，你上一集有睇噶？ 我有睇第九， 即係佢由嗰個著火嗰個案掕落去佢嗰個金魚個案噶嘛。 係。 係啊。 哦。 你冇睇上一集冇睇咩？九你都冇睇。 有我 九。係咯，九有睇啊！咁你知邊個係啊？係咪？一陣講到嘅，一陣講係。係啦。 咁講埋 X 先。咁 X 咁總之下一集係咪可能就係最後一集啊？ 可能是整个 X-File 的最后一集。 是啦是啦。但我们不知道看不看一次啦录音的时候是啦。 是啦。 再看啦是啦。因为下一次又是我们又是要提早录的。 是 啦。咁希望大家讲唔讲到啦是啦。唔得我哋之后再补返是啦。咁大家要睇返啦是啦。咪我发觉今季有好多人冇睇喎反而。 可能佢个声势系弱咗少少啊呢一季。 是吧。 反而上一季可能隔咗好耐佢再做返咁反而多啲，因為上次我記得TVB 好似都有貼住做嘅， 係、 啊、即係可以爭一個禮拜到嘅啫。其實嗰個 係、哦，即係今季就 冇 啦，即係大家有追有追，冇追就 係啊， 都好似冇做過一樣啊。 係咯係咯係咯，咁啊，反正 又會唔會今季真係啲古仔散啲咧？ 個變化大啲又即係個起落太大 又唔係好似真喎，真係有好多集都真係。 系啊，又怪咗啲， 怪咗啲，系啦，系啦，系 咁可能又有呢个原因。 嗯，唔知啦，系啦，咁好似点都睇翻啦，唉，真系真系冇理 Star 都衰收尾嘅，真系冇理由嘅。 系咯，希望下一集诶， 即系上次到第二套戏，我都觉得有啲衰收尾嘅感觉噶啦。系啊，咁见佢咦又开翻 Star 喎，几开心啊！我未收尾， 系啊，系啊， 而家又收尾，又收尾。诶、哎，咁下集咪继续点蜡烛咧，定系点咧咁？ 系啦，咁啊唔知佢啦，唉、哎，所以唔紧要啦，一集啫，我哋都一直追晒佢噶啦，系啦。 系啦，咁到下一集又点样楞啦个仔？咁一定会再讲噶啦，我估系嘛？ 要点都要带翻落个主线噶啦，其实 系咯， 即系冇可能无端端咁啊完咗就算，即系唔可能噶啦，其实系系咯系咯。 最尾佢。三仔乸是一起被外星人接咗去太空啊嘛，系嘛？嗰啲卫斯理嗰啲好似唔系咁样噶， 啊有时都系咁噶， 系咯，咁咪完咯，系嘛？ 嗯， 系 want to live 咁咪最尾完场咁啊，终于外星人接手就系你咁啊，咁咪完咯。 嗯， 诶，跟住又现场啦，点解唔接埋我？我都系佢，我都系佢同乡嚟喎。 系啊，我老豆嚟嘅， 好似是。系咯，嗰个唔系佢个仔，嗰个我仔嚟咯。 系 咯， 系 个你食屎，你留仔，因为个主题曲冇你啊嘛，咪接咗个 Sina， 发现咪接咗个仔，接咗主题曲嗰三个头，嗰几个样啊，系啊，我哋外星人最中意睇 X Files 啊，系嘛，我请佢翻我哋星球啊，拍戏系嘛，咁都唔系点翻嚟噶啦，系唔系我呢头翻去，嗰头翻嚟，不过我翻嚟，你过咗几万年。啊，即系咁啫吓，我只不过借出去翻一个礼拜啊，光速翻去，光速翻嚟，翻嚟过咗几万年啦。 系， 你哋唔死至讲啦吓，我吓，咁啊睇下下个礼拜睇下点。 下星期啦， 系咯，我就好想睇下到底嗰翻翻去嗰幕咧，就佢一个睇个天桥，即系 有 嗰个飞碟，系啦，其实成集系冇发生过嘅， 又变翻上一季。 其实成集都喺嗰度发梦吓。 冇啦啩，又翻翻转头。 系啦，又喺嗰度再完场系嘛？ 唉，冇啦，冇啦。 系嘛？系啦，跟住阿 Mel 突然又病咗就系死，原来都冇讲过嘢嘅。 又变翻第一集， 系唔知系啊？睇下点，睇下点，睇下点。即呢个好难啊！你突然间成个大总结，但系佢唔会，索性无端端就完咗。 哦，即系当系一集。 都冇乜特别嘅，都系一集嚟嘅啫，咁啊完啦。 知 咯。唔知佢哋点啦，冇再讲啦。 即要点玩佢哋都系啦。 系咯，或者留翻条尾都其实有机会再做嘅。 我觉得留翻条尾嘅机会都大嘅，其实即系你唔好断死自己咯，又系。 唔知佢哋啊，系咯，睇下点啊，系咯，我哋系中意嘅。 有得睇一定睇嘅。 同埋幾多人記得 Star 好似而家又係即係同 Matrix 一樣咧，已經唔啲人都唔識。我懷疑啲人有冇人係唔知 Star 係咩嚟嘅咧？ 我諗都唔出奇。 係啊，曬 出奇真係唔出奇，係咯。 聽多啲靈異節目啊， 係咯，係咯。嗯， 唉，冇辦法。 好， 好，好啦，咁啊，讲下一个啊，咁介绍一个咪叫新剧先系嘛？ 新剧，系啦，佢有啲中文译名嘅，中文译名有啲有几个，有两个嘅，有啲叫真伪莫辨，我见到啲网站啫，有啲就叫眼见为虚，都其实比较奇怪嘅啲名。 系， 佢应该个英文名系咪叫 deception 啊？ 系啦。 咁佢就我都睇，我同你都睇咗啦，就真係有少少似 Now You See Me。 如果你要將 Now You See Me 拍做電視版嘅、其實可能出嚟個效果就接近呢套電視劇啦。 嗯，咁仲要佢哋係幫警察嗰邊嘅，唔係係對敵嘅， 即係唔係偷嘢嘅。 佢哋唔係賊，係反而佢哋係幫即係 FBI 去破案咁，即係其實佢都係行翻一般嗰啲咧，揾各種唔同嘅人， 又唔係嘅， 去幫一個差婆嗰啲嘅，即係我唔理佢係一個捉棋好叻嘅人，定係佢講嘅， 或者即係一個識讀心術嘅人，係 啦係啦，唔理佢啦，係咯， 又或者一個去日本係一個神探伽利略，即 係係啦係啦， 理學家啦， 其實都係呢種，係啦， 你去到Lucifer 係又一個神，一個魔鬼， 都唔好理佢一樣嘅啫。 其实都是呢种套路。 是啦，其实都是查案片。咁有个奇怪男主角，咁呢个今次就换嚟一个嘅魔术师咁啫。 你话个套路好新咩？其实绝对唔新。 唔系佢个套路唔新，但系因为呢个并唔系一个普通嘅职业啊嘛。 系呢个职业系新嘅。 系 个职 业同埋唔止系新，而佢你玩得呢个职业咧，你玩嘅就会好唔同啊。 系啦，系啦，系啦。 系唔同其他职业，唔系话换个汤猪嘅嚟，换个整车嘅嚟咧，明唔 明？ 系，即系呢个职业，因为佢系魔术师，而佢嘅案件就会牵涉魔术，而嗰啲敌人咧亦会牵涉魔术。咁所以，佢就唔系一般嘅杀人或者一般嘅案件啦。 嗯，好似睇紧啲魔术嘅较量啊！佢哋喺度。 冇错，佢点解破？ 我点解破佢咧？我又 set 翻个咩魔术？ 系啦， 翻你咧。佢係做咗呢個 正喎，我覺得呢個我不嬲都覺得好睇啊！ 個有趣嘅地點， 我成日都覺得點解冇啲咁嘅故仔啊？話呢個故仔呢啲咁嘅套路好睇，但係睇下真係就好少人寫喎，係咪難寫咧？因為 係好難寫，而且個真係難寫。係啦，係啦，因為你係一個用腦嘅劇集啊嘛，變成你唔係話最尾大家 唔係亂車㗎， 佢唔係呢種啊嘛。佢又要樣樣嘢都解釋翻俾你。 係啊，同埋佢玩呢個魔術唔係嗰啲，唔係撈咗 CM 嗰啲喎。 系咁虚，冇咁虚喎，可以。 唔系喎，人可以跌咗落啲水度唔见咗，嗰啲嘢啊，大佬。 啲水又可以向上流，佢唔系呢种嚟嘅。 嗯。 系啦，即系个啤牌唔会围住你个身飞来飞去，跟住又唔知飞到去边，佢又唔系呢啲嚟嘅。佢系真系一啲 即系佢真系做得到。 我哋譬如嗰阵时，而家可能少咗，我直头而家唔知去咗边嗰个大卫高柏飞，佢做嗰种魔术，即系啲图像魔术嗰种啊，系啦。或者变走一架飞机，或者变走一个自由神像，佢就做呢种咁嘅魔术，佢就系讲紧呢样嘢嘅，系， 即系有真正合理嘅一个 trick 嘅，同埋咧，佢呢度有时都会提起一啲即系真系有嘅魔术师嘅， 系啊系啊， 系啊，佢成日讲大卫高柏飞嘅， 有提过大卫高柏飞啦，有提过嗰个咩话咩 Chris Angel 胡迪尼啊嘛， 胡迪尼啊，梗有啦，呢个历史有名嘅系胡多尼啊嘛。咁佢初初話玩嗰個喺個水度逃生嗰個咪就係咯，係咯。咁佢連啲現代嗰啲都有提嘅。咁呢下幾得意，因為咧你如果你係做第二啲職業嗰啲咧，佢有時好虛構嘅啫嘛，邊度有啲咩嘢嘅啫。係咯。咁但係佢呢度就反而都係講翻一啲佢魔術界啊。咁你又覺得佢又係嘅喎，佢又係咯。咁佢又後邊班即係。嗰啲叫做幫佢做嘢有幾個人，咁佢又想跳槽啊嘛。 佢哋 嘅，因為佢話佢幾年喺度抌，係咯。咁 因為我可以講翻嘅，其實咧，魔術師本身咧就係一啲好叻嘅逃脱專家，佢一路都係做呢啲喺，可能係拉斯維加斯咧。 係，直情係拉斯維加斯好勁嘅。 有一次咧，原來佢點解咁叻佢逃脱咧？因為佢係有一個孖生兄弟。 啊！你咁快講嗰呢樣嘢。 我一齊做。係啊。係咧，我想講佢點解要咁梅對對啊嘛。 即係其實佢第一個魔術咧，就專登自己製造個錯誤，就以為佢領咗嘢啦，仲唔死咁樣。 咁但係第一閃之下呢佢竟然就好似唔見咗，就喺 New York 嘅現場，即係佢喺 New York 有人喺個時代廣場度用電視機睇緊佢表演，但係佢嘅身處就喺拉斯維加斯咁嘅，即係總之係有啲撈咗先咪咁。咁突然間電視噗一聲走出嚟喎，咁啲人就哇勁啊！咁點解可以瞬間轉移咁樣？咁初初我睇嗰陣都覺得哇咁吹水嘅呢、這個做唔到㗎喎，咁樣我初初都覺得係有啲。 即係 唔係我以為佢冇㗎，佢求其咋嘛，咁佢嗱你話玩魔術師你可以玩到好虛嘅啫，係咪先， 係 咁，但係佢轉頭就有解釋過竟然咁佢咁跟住佢去咗 New York 之後呢，咁跟住又搭上咗有其中有個靚女㗎嘛，係佢拍得佢好靚㗎，個女就少喺呢度，其實呢個女有第啲劇有做嘅， 係我都認得，但係就講唔出 嚟。但呢度佢真係影得佢幾靚㗎喎，你真係覺得啊呢條女又幾正喎，咁佢就搭上咗，跟住佢即係，但係咧就後屘就喺個車上面度，好似發生個交通意外咁。咁跟住發生咩事呢？咁轉個頭喺嗰個魔術師個屋企就有差人嚟拍門就拉佢。咁拉佢話你殺咗人喎。佢話我殺咗人，我幾時殺咗人咁？我瞓覺。跟住佢俾翻啲即係錄影片段佢睇。佢話嗱呢個仲唔係你咁？咁原來就喺條即係馬路度咧，就有條女屍瞓咗度，就影到係佢個樣。咁佢就話啦：呢個唔係我，呢個係我個孖生兄弟。咁佢就穿咗咧，原來佢。嗰、那個表演呢根本就係一個人，佢自己就喺真係拉斯維加斯，咁佢個兄弟唔係呢個肉囉，咁只不過係咁㗎嘛。咁而佢哋話呢，即係佢哋話呢，佢個老豆都係魔術師嚟嘅，即係根本佢哋都係世家嚟嘅。咁佢哋話呢，佢自細呀個老豆就隱藏咗佢有兩個仔呢件事嘅。 即係呢個死亡魔法。 直情系死亡魔法啦， 我就谂起死亡魔法。 咁系嘅，咁呢条桥摆到明系噶啦。咁佢就话原来自细都系用两个人扮一个人身份去做表演嘅。咁所以点解啲人谂唔穿佢嗰、那个到底佢点做到嘅就系咁。咁但系佢因为呢个原因就穿咗件事出嚟啦吓。咁照计就唔系话因为咁啲人就唔睇佢嘅。咁咁你唔都真系以为真嘅咩？表演嚟嘅啫咁。咁但系佢就因为咗想成日想救翻呢个兄弟出嚟，如果成坐咗监啊。一冇辦法證實，一真係有個女屍喺度啊嘛，真係死咗人啊嘛，咁但係佢就咪話佢好抌咯，日日就喺度掛住搞呢件事，就冇再搞表演，咁啊搞到佢班嗰班咁嘅幫手都個個諗緊跳槽啊，咁嗰個波頭佬咪直情話想過去幫下咩 Chris Angel 手，唔好走，不如我哋幫 FBI， 咁佢哋話即係可以原來發現咗咧有件新嘅案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喺有架小型飛機，係啦，一個毒飄嚟嘅。 佢直情睇新聞，佢已經覺得誒呢單嘢應該 佢只不過睇新聞啫， 係 啦。咁佢就話有個哦，就話佢個嗰、個咩咧？個機場咁有個機艙入邊，即係嗰啲咩咧？即係擠飛機嗰啲艙入邊就爆炸。 機庫啊，嗰應該 係機庫係啦，爆炸。咁佢就話嗰個人死，跟住佢就話一定係假嘅。咁佢就走嗰張現場仲。仲不請自來咁啲人，我你乜入得嚟？咁佢就喺度講，喺度講咁佢，咁但係佢裏面因為有係佢啲 fans 啊嘛，嗰、那個另外嗰個黑 人 大佬，我呢個好勁啊咁樣，跟住佢就喺度吹又話咩呢度一定有暗門，跟住初初個暗門開唔到，佢以為佢漏，咁點知佢話等等佢踢一踢，咁啊結果哇原來真係成個嗰個機庫後面嗰個暗有暗門嘅，可以成架機運走。佢話根本呢個係一個假局嚟嘅，那個人係未冇炸死到嘅，其實係。專登做個嘢，等你以為佢死咗，就唔好再查啦咁樣。咁佢就搭上咗呢一個女警，因為呢個女警原來佢話追住呢個人咗好多年嘅，所以佢話即係好似佢嘅畢生就係想要拉到呢條友嘅。係啦，咁所以佢就好熟悉呢個影嘅一舉一動同埋所有嘅細節同佢身邊嘅人。咁好得意，咁跟住呢個，但係佢從來冇睇過呢個人變魔術嘅，佢話。佢唔中意睇魔術嘅，係啊，佢咁話，但係後屘原來又有睇過喎，唔知點解。 其實都有睇嘅， 係啊，即係佢都知係阿水嚟嘅，不過佢串啫，又唔想承認咁。咁跟住呢條友咧，中間又人哋唔騷佢啊，佢又竟然又扮咗嗰個毒梟咧，中間係接觸過嘅嗰、那個係咪叫地下前裝咧？嗰、那個算係 當係接頭人， 係咪啲地下前裝嚟嘅？嗰啲唔係正常銀行嘅嗰啲。咁佢同佢扮到可以一樣樣，咁懷疑根本嗰個本來嗰個角色都係佢扮嘅，我覺得，因為個劇入面係咯。咁佢成講到佢雷朋咁，可以隨時變咗個樣，即係連嗰啲 friend 都唔認得個似到佢講到。係 啊， 就以為係佢本人咁啊，走咗去個 FBI 度，咁嗰啲人真係以為佢去即係做污點證人啊。 咁跟住咪爆啲嘢出嚟咁咯。咁師女咁我唔長講啦，中間好發生好多嘢。咁佢哋終於覺得呢個魔術師原來幫到手嘅喎，都係。咁咁佢 其實有趣嘅唔係呢個故事，係佢嗰個嗰職業令到嗰呢件事有趣啊。 冇錯。係啦，咁佢兩條友又去想審啲人嗰陣，佢又用魔術嚟等啲人，即係引開你注意力啊嗰啲咁嘅嘢。等等佢哋睇多啲人有啲咩跡象，咁佢好多啲咁嘅過癮嘅位啊，係。咁佢又佢話佢呢啲肯定睇咗周星馳啊，佢話佢識摺子彈。 係。 咁呢一樣嘢咧，佢已經玩咗佢班壞人兩次喺呢一集已經。 系， 咁第一次佢就猜吹啫，咁结果俾个女影梗系肥低嗰条友就冇俾佢试下摺子弹啦。咁佢第二次啦，佢话直情要 set 个局就要捉呢个毒枭嗰下咧，佢最尾真系摺子弹喎，好似，佢由佢射死咗，跟住佢攞翻粒子弹，喂，嗰个直情同周星驰一样噶，攞粒子弹出嚟，佢砰咁掉落地，即真系做翻啲下出嚟噶，大佬，仲唔系睇咗《逃学威龙》？系咯， 呢个咩？国产007都。都有類似曾經 都係周星馳啦，係啦，咁 周星馳啦， 我恐怕下一集會唔會有教剪腳阿叔係啊？ 豬肉刀啊！ 咁係咯，佢睇咗好多呢啲原來嗰個編劇啊， 唔 係喎，犀利！ 演員，因為演員，我覺得係做得生鬼喎， 係咪生鬼 啊？ 係 OK 啊 ，OK 啊，呢個 即係佢唔係一個神秘嗰種魔術師嚟，佢好搞笑嘅，唔知點解 啊？笑 嘅喎，佢係即係佢魔術嗰真係好勁嘅，但係佢平時都要有少少神下神下嘅，係啦。 係，但係好睇嘅。 反而佢個兄弟個樣係 serious 啲嘅， 係啦。 其實同一個人嚟啫 喎。係同一個人，唔係仲有啊？佢扮嗰個黑嗰咩地下錢莊，佢又完全唔同嘅，講嘢係大把聲。 黑幫大佬咁。 所以你都睇到佢好勁嘅，其實呢個演員好 勁嘅， 即係佢可以模仿到啲唔同嘅人啦。咁我相信之後都會扮啲人個，我瘋狂佢。 點解會啦？整色整水咁，即係 你當佢雷鵬咁喎，我估佢有少少。 係，我中意佢，同埋佢既然用緊魔術嚟玩貫穿一套劇，佢唔係到最尾破案就係一啲槍戰咁嘅完成，佢 都係用魔術，堅 持到先用魔術啊！咁我係難得嘅，其實因為好多劇會甩咗嘅到最尾， 冇錯， 佢又冇甩過。 最 後尾 啊， 講話你以為你走入呢個掘頭行係咩？其實佢佈嘅局嚟噶嘛。 系， 即佢以为佢系自己用自己意志去选择呢条 route， 其实系佢哋控制咗噶嘛。佢讲，系啊，即原来佢游出嚟蒙住眼，跟住中间又好似争啲撞埋，佢全部都系夹埋嘅。原来 系全部都 等佢进入咗呢个后巷，同埋呢个其实都唔系后巷嚟嘅，报警板嚟 嘅，假嘅后巷。 其实周围已经系啲 FBI 部喺度，咁啊最屘佢咪一枪射低佢嗰下，咁咪接子弹咯。即佢死咗咁嘅，跟住起翻身，原來接住子彈佢話，咁原來後屘佢都冇講點解，嗰下你都以為好勁，嗰條友都嚇咁樣嘅，咁但係後屘佢完咗之後喺度手會，佢話嚇嗰啲槍流，一早俾我換咗支假啦， 佢又係影翻個 明明係信我識接子彈係嘛咁樣，嗰啲咁係咪好搞笑啫？ 即係佢四十幾分鐘你可以好輕輕鬆鬆睇曬，即係你 係冇係啊冇呢套就好好睇啦， 係 好睇好爽快好爽快啊！ 但當然呢套唔係一套高成本製作，所以大家唔好 expect 話咩拍得好靚咩，唔係，但係我覺得 佢都係 CW 嗰啲咁嘅製作 ，cheap 劇嚟嘅啫，係，但係我覺得佢個古仔寫得幾好咯。 係有棟腦去， 係啊，個古仔有腦嘅，係啊，咁起碼第一集做到咁啦，你話之後會點我唔知啊，咁但係呢套新劇係啦，新劇嚟講，呢套又好似都值得追下咁喎，好似 值得喎呢個， 咁同埋你諗啦，啊咁佢嗰個幕後嗰個即係嗰個黑幫幫襯嗰個魔術師，唉，梗係呢個就係最大嘅謎底，到底要查？佢轉個頭穿埋俾你聽嘅，我點解會咁嘅？ 係咯 ，ending 已經影曬俾你。 跟住佢最尾就話呢個就係傳說中嘅唔知咩女巫，跟住佢就諗到其實就係嗰、那個就係、是、上咗佢阿個兄弟車嗰個女嘅。佢話嗰女個特徵，佢個兄弟話死嗰個女一定唔係車上面嗰個女。佢話嗰個女佢見到佢好明顯啦，兩隻眼唔同色，好似有啲啲狼咁嘅，兩眼唔同色嘅。咁佢就話佢唔知係咩魔眼咩魔女咁嘅，即係佢有個傳有個朵嘅。咁佢後屘直情咧，佢打電話俾佢係嘛？ 係啊， 打電話同佢傾咗幾句偈，就知道佢喺邊啦，已經係。 因為佢聽到後面嗰個飛機場嗰個牌啊，個音樂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嗰條女就喺度笑咁佢原來好似係咪識得佢嘅咧？其實即係佢唔知係邊個，但係個女好似係識得佢哋咁嘅。咁啊變咗。 變咗原來佢係開牌大家鬥喎，即係其實變咗 L 同夜神月咁喎。 係啊，即係你 咁好睇喎，即係反而你唔係話隱藏嘅，佢係整我你就知話邊個我知邊個咁你，你鬥過咯。 係，好，佢好似講係呢一單案嗰、那個飛機調轉都係呢個女。 係啊， 可以佢一睇新聞， 佢最後就要逼嗰個毒販即係講出嚟，到底佢。找哪个魔术师帮手啊嘛，是啊，他咪就讲你听就是那个咩魔女。 所以他才会帮 FBI 就因为这个女。 冇错啦，他就说如果捉到他呢就有机会可以洗脱到 他 兄弟的 罪名。哥的罪名啊，嗯，是啦。 是啦。咁同埋他有讲呢后面个女警同他问他呢，咁他原来他就说其实他个兄弟就已经是好像他兄弟好像冇名咁㗎嘛，即是都是他有个真名，但他成日好像做他个即係佢扮 佢 啊嘛，咁話其實係時候俾佢有翻佢自己，即係做翻自己嘅，係咯。 佢個兄弟其實都識魔術嘅喎，原來。 我同佢一樣㗎，佢話佢係兩個度出嚟嘅啲嘢。係 啊， 唔係唔識佢同一樣，佢咪話佢最尾嗰、那個嗰、那個陣係佢哋兩個一齊諗出嚟㗎。 啊！佢話一定要揾埋佢啊。 係啊，佢話佢一個人唔得㗎嘛，係啊，係啦，係啊。 所以佢阿哥唔係 咁，佢唔知係哥定邊個啦，啲兄弟啦，都分唔到。 Brother 啦，你知英文係 啊，英文冇講嘅，就 twin 咁，邊個先邊個後都唔知道，佢都係佢做翻嘅。 嗯嗯， 係成個樣嘅，係啦，都係咁嘅樣嘅，係咁佢扮開佢，當然係咁嘅樣啦，係咯，佢亦都係。不過佢坐咗監成年，又點解仲係咁嘅樣唔知啊？係 咯， 都唔使剷頭喎，都係啦。係 咯。都係咁嘅頭髮， 都係咁嘅頭髮，係啦。咁呢套劇就嗱，那個黑人差人咧，好即係佢 fans 個，原來都係 Prison Break 入邊一個 Prison Break 啊，阿細佬個 friend 啊， 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其實唔係話 low body 做嘅喎，係咯係咯， 其實係啦。 嗯，咁但係個男主角係做過乜嘢嘅咧？ 我真係唔識喎，男主角就真係、 嗯。你可以撳下佢都有做過啲戲或者啲劇嘅，好似都。 嗯。 不過就唔係主角啊，你望下，我唔記得咗，我之前有睇過，但我已經忘記咗佢。 哦，好 做嗰啲咩？你有冇、嗯、有冇开紧？ 我你继续讲，我再搵啦。 好啊，好啊， 系咯，嗯，系咯。咁我觉得系好睇嘅，即系中观嚟。 几得意咯，系咯， 收晒货啦呢套剧，系咯。 系咯，我仲一定唔闷添。而家最大镬就系咧，睇戏睇剧咧系闷唔闷嘅呢套嘢。 系啊， 唔系问到好睇喎，系问闷唔闷。 咁呢套包 呢套 娱乐性丰富。娛樂性好豐富啊！ 首先，即係大家中唔中意魔術先，或者你中唔中意，即係都了解下魔術後面嘅一啲原理先。咁佢呢個係有講嘅喎，佢真係有講俾你聽。 佢甚至乎好似有啲踢爆啲魔術嘅。 有，佢咪喺度變牌嘛？跟住佢咪變俾嗰個黑人，嗰個即係嗰個黑鬼差佬睇。 哇！ 佢話隻手遮遮變，哇好勁！跟住佢我唔係隻手遮，跟住原來佢自己調反轉出副牌啫嘛。我話扯乜咁嘅就？ 诶、欸，我找到个男主角啦，佢都拍过戏噶，原来之前 有， 可能系做一啲好小角色嘅 配角 ，Kingsman 啊， 哦系啊 ，Kingsman 啦，系啊，佢、啊、好似第一集系其中一个佢嗰啲一齐训练嗰啲嗰啲人 训练生系啊训练， 阿邓寇好似系都有做，系啊， 做一个船，即系喺船上面嘅士兵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啦 系 啦， 系啦系 啦，总之就唔系主角啊， 啊，总之唔系主角啦， 系啦系啦， 都有做过呢啲嘅，咁样 系啦，就咁啦，咁啊，即系都我都谂唔起佢嗰个咩角色，所以就系咩 清 明佢系边个，又唔系坏人嗰个啊， 第一集 啊，系咯， 系啊 系啊，但系佢咁佢成班人训练噶嘛，初中系咯， 系啊， 即系就系其中一个啦，咁咯， 系啦。 就係咁嘅啫。咁 但佢同佢鬥嗰個女主角、女魔術師咧，都做過 DC 嘅另一套劇，就係、是、Legend of Tomorrow 嘅，佢都有做過嘅。但我唔記得佢做咩角色啦，真係。 但唔係啲常設嘅係嘛？即係可能做一集咁嗰啲啦。 一兩集咁嘅。 我唔知嘅，佢除咗呢個，仲有另一套叫做乜鬼嘢話 ？Mr. Robot 啊。 係啊 ，Mr. Robot 佢就可能係主演啲啦，呢、這個。係 嗰套就出名啦 ，Mr. Robot 係係啦，講黑客嘅，係啦。 嗯。咁呢套劇影得佢幾靚㗎，即係靚過平時啊，最少啊。 靚啊，都幾靚。 靚過平時。 係。 影到好似都好作咁樣。 都幾性感㗎，個樣都。 即係你一睇落去呢，佢同街其他人，即係佢嗰個 代上嘅人係唔同嘅，你睇得出。 係。 即係第一個好似話 有個 model 樣 嘅。係有個 model 定唔知幫女郎咁企咗喺度咁嘅感覺嘅。係 啊，有嗰種 feel。 係啦，即係有別於條街嘅人，所以你一開場你見到佢吸引到嗰、那個佢個兄弟咧，你覺得又講得通嘅，你覺得係？ 都說服到啊！ 都說服到嘅，係啊，你唔會覺得哇乜豬扒都啃緊，即係嗰啲即係麥迪文咁樣啊？即係哇唔係啊！唔係，佢要你都好明顯啊！咁呢個女都正常，係咯，接咗呢個女上車都合理嚇。 都人見人愛，車見車愛。 係啊，你俾我都接啊！呢個 都在嘅，都在嘅， 係 啱嘅。 係啦，雖然平時你睇佢又唔係靚到咁嘅咋，即係講真。 係呢個扮相 係。係啦，呢度個劇入邊影到好靚嘅，係 係 係。係啦，咁佢都 OK 嘅，咁本身啊，即係呢度劇真係影得好靚啦。咁你咪大家睇下咯，系咯，系咯，系咯。 哦，喂，呢套剧真系推荐睇噶，真系 O K 噶，系啦，系啦。 嗯系啦，即系唔你唔好要求好高嘅电视剧啫，但系即系个剧本系有谂过咯。 起码话 主要系觉得个剧本啊，首先系 过瘾啊嘛， 写得系啊。咁同埋个男主角好似似乎佢真系去练下呢啲嘢嚟去做呢个角色嘅，你觉得？佢即系佢唔系流嘅，即系佢嗰啲有，我觉得佢嗰啲手法系真嘅。 啊！玩啤牌啲， 應該唔係獅子去變牌嘅應該。 嚇！即係唔係阿周潤發嗰啲咁樣？係 啊，唔係嗰啲嘅，因為佢真係可能學過兩下點樣。 嚇！真係有。 係啊，係啊，係。即係應該係真係變嘅，係學過兩下嗰啲手法。咁其實有幾好嘅喎，佢做得嗰啲手法做得。 係啊。 佢個演出好好啊，我覺得佢呢 即係個魔術上，你覺得佢係純粹即係說服到你，佢係一個魔術師啊。意思 系， 即系唔会鬼手鸭脚咁，或者，你夹硬搵啲 CG 啊，或者用啲镜头咁嗰啲，咁嗰啲就唔咩啦，系咯，即系赌神变三仔嗰啲咁，咁佢讲啫，系咪先？ 佢真系俾你睇到 嘅。赌神洗牌原来都系搵啲胶纸黐住啲牌喺度拉咁嗰啲，即系唔系呢只咯，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周润发都冇真系练拉牌嗰下啊嘛， 佢 即系拉牌嗰下系真系得噶。即係唔會封冚咁嘅，其實 係 即 係 現做 到嘅 封冚嗰個其實因為佢黐膠紙先會變咗封冚啫嘛。 啊，一隻楞住一隻。 如果你現實可以做到拉封冚嘅，呢就勁啦，真係唔得嘅，係咯。即係你其他人嗰啲係真係將副牌扮啊嘛。 係。 即係我都練過嘅，因為我都拉到嘅，因為冇佢拉得咁長啊嘛，係。即系唔系佢劲嗰人真好劲啊，可以拉好长嘅。 唔系试到嘅呢个诶试自己。 呢下唔难嘅，系你嗰个曲顶曲个牌咧弹佢啫嘛。 系咯。 哦。冇难嘅，唔系好难嘅。吓，同埋你副牌要弹性好啲嗰啲咯。 系。 就好易做到嘅。咁但系你睇赌神冇嘅，佢都系做搵啲道具咁整就算咁。 黐住咯， 不算啦。咁你睇赌神就睇古仔嘅，你唔系要佢。但呢套咧，你会见到佢个啊，佢真系练过啲魔术噶。 嗯，真系认真。 你会觉得啊，呢条友系魔术师都你会信嘅。 同埋佢个样串串供咁都几过瘾嘅，做出嚟啊。 系，又唔好正经嗰只嘅。 系， 佢唔系奇异博士咁扮晒 serious 扮神秘，佢又冇嘅，佢神有啲神下神下嘅，搞笑嘅少少，系啦。咁同埋佢嗰班帮手又好似都好犀利嘅，个个一个又唔知系整嗰啲机关啊，系未讲晒嘅，但嗰班人都识变魔术噶。 系啊，应该系逐少就会变出嚟。 系啦，系啦，即系佢只一个 team 嘅，系啦， 系啦。 咁佢有一个即系大舅佬啊，系咯。 大隻佬， 咁跟住有個韓國仔啊，跟住有條女咁。 跟住有個女仔啦，咁樣係啦。 唔 係， 大舊佬好似都係有第啲戲有做過㗎，好唔好啊？ 有㗎，有其他戲㗎，但係你話 演出 咩戲咧？又真係記得。 你可以撳下，你撳下啦，資料就有講嘅。 因為經常性咧，你都會見到佢嘅。 係呢個人唔陌生㗎，呢個樣嚇邊套戲見過？真係唔記得但係係有嘅，平時 係有嘅， 唔知啲戲有。 大家睇開咧，應該都認得嘅。 有啊，所以呢套戲唔係話揾啲阿豬阿狗做嘅，都未至於嘅。 哦。 係啊，唔係嘅，係即係其實係有嘅，有慣性有啲人喺邊度出過啊咁樣咯，係啦係啦咁有興趣睇下呢度 OK 幾得意。 係好。 即係如果又中意睇少少推理啊、查案啊，咁但係你又覺得就咁推理同查案悶啲，啊呢套唔悶啦，係啦咁。 系啦， 睇 得开心， 好，系啦，好，咪因为 Now You See Me 再拍咧，话咧，但系其实冇一路都冇， 系 咯， 系咯，同埋上一集系咪咁好睇咧？已经有少少甩咗啲， 系啦， 已经冇咁变魔术啦，已经 系 啦， 系咯，系咯，系咯。 哦，呢条友，哦，佢之前又做过新版嘅玉面飞龙。 哦，阿麦基华。 系啦，麦基华有做过 Arrow， 即系绿箭侠都有份做嘅。 哦，做咩噶？ 佢都唔系一个长住角色嚟嘅，其中一个黑帮大佬嚟。 哦 ，OK， 哦， 系啦，但系即系好多时会喺一啲剧集啊， 即系出过啦， 黑帮啊。 系啊，呢度好人噶呢度。 系啦，呢度做一个阿头咁样啦，好似一个团队嘅阿头。 佢咪即系整嗰啲道具机械嗰啲嘢嘅咯，本身。 嗯，系啦。 就咁，总之三个都系即系都有啲职业特工队咁噶啦，个个有啲自己技能咁嘅。 哦，最尾佢搣面具嗰下就好职业特工队啫。 系啊。 一嘢搣开个面具嗰度。 系。原来 Tom Cruise 啊。 系， 佢搣完咪就系咁嘅样，冇错啊， 都系佢嚟嘅啫嘛，其实嗰个 系啊，佢又即系当佢个古仔入边就讲佢梗系唔系，应该唔系同样噶啦，个古仔入边 啊，扮翻啫，不过 扮翻啫，系啦，你当佢古仔就讲系成个面具笠落去嘅， 系 即系雷鹏嗰只啊，定系系咯。咁 OK 啊，咁呢个系咯，大家睇推荐下俾大家， 系咯，好睇。 好啦，喂，咁啊，咪讲到咩 unnatural 啦，系嘛 ？unnatural 终于到 unnatural 嘅大结局啦，唉，我就未睇。 系啦，咩？佢其实有个中文名噶嘛，好似无线都有做。 不自然死亡系咪？好似叫做。 系咩？不自然死亡死因咩？研究所咁啦。 系咯。 咩 UDI 咁样嘅？ 系。 咁啊，就咁佢，但系佢个戏名就咁叫 unnatural 咁啊，算。 终于嚟到第十集啦， 啊，竟然完噶啦，原来哦，我哋仲有两集添。 咁佢系咪真系完咧？咁样个 ending。 哦，那個 ending 佢話佢哋會，佢哋嘅人生會 continue 咁嘅，咁。 我記得第九集已經講咗殺阿中堂醫生嗰個女朋友，嗰個兇手係邊個？佢已經講咗㗎，第九集 ending 嗰個。 係啊。 咁係咪嗰個嚟嘅咧？其實。 係啊。 哦，真係嗰個嚟嘅。 唔係嗱，我開場已經講過啦，呢件案其實係同而家我哋香港發生一件案有好多嘅共通點嘅。 系， 第一就行李劫啊， 行李劫藏屍啊。 第二咧，佢都系自己话自己杀咗人，但你告我唔入，我系吹咩？ 佢呢度都系啊。 佢就系咁啦，佢只行到警署嘅。 系，佢呢度啊，第九集 ending 就系佢自己自认。 唔系呢下嘢咧，系计呢个七宗罪之后啊。 嗯。 系啊，即系够胆再咁玩嘅古仔，我唔知中间有冇人抄过啦。 系。 系啊，但你写得古仔唔靓，你唔玩唔到嘅呢下。 系啊，系啊。 咁啊！呢一度系做到嘅，佢成自己走去差馆。 系啊，第九集 ending 就系咁啦。咁第十集， 但第十集因为我冇字幕啊，咁我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即系到底佢系咩理由？因为佢咧就话啦，嗰咁嘅战争记者，原来佢一路都知道呢个人嘅杀人计划嘅。 嗯。 咁同埋咧， 第九集都有讲嘅。 系啦。咁啊，就佢而家就完成咗最后一个咧，就系嗰个 F 啊嘛，即系原来佢就话咧，佢系跟。A B C D 到 E set 咁样，每一个字母其实就是用一种方法去杀人。 嗯， 系啦，咁佢 F 其实就系上一集就讲咗，即系佢一路都唔知系乜，但系最屘系嗰个咩？那个防腐剂啊嘛。 系。 福尔马林系嘛？佢译做。 吓，嗰个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吓， 咁因为佢就话呢个系法医地嘅盲点啊嘛，就系、是、因为佢所有嗰啲，即系佢切咗出嚟啲嘢都会浸落啲。福尔马林，咁所以你验唔到，即系你验到福尔马林，你会以为系因为佢浸咗福尔马林而有啊嘛，咁但系原来佢就系用福尔马林嚟毒死个即系个金嗰个行李劫嗰个女仔嘅，系今次，因为佢要成埋 F 呢个字，咁佢唔系顺 A B C 嘅，即系可能佢系咪一路有啲唔同嘅顺序啦？ 系佢唔系顺序嘅， 即系佢就话已经完成晒廿六个字母啦，咁样咁啊就仲同佢影幅相。咁跟住咧，原來呢個戰爭記者佢就根本就安排緊，就要出一本書啊，即係想出一本好暢銷嘅書，佢就係講呢單嘢。咁嗱，咁我唔係好清楚佢，即係佢冇字幕啊嘛。咁佢係咩理由咧？佢有講過咧，就話因為係佢由佢阿媽死，即係佢個媽話病死嘅。佢話，咁佢就話嗰度開始咧就變咗係咁嘅。 嗯， 係啊。咁係咪因為咁？但咁你都唔代表你唔可以。拉佢咁，我又唔好知佢点啦，系啦。 咁佢一冇字幕啊，大佬，我係因為發停氣嚟嘅，最屘一集成係，但係冇字幕死啦，我都唔知佢爭辯緊乜。咁咁當然呢個我一定會變咗，嗱你而家聽我講完都冇用啊，因為你都唔知道我真相啊嘛，我都唔知啊嘛。咁所以大家聽完唔怕，你一樣可以照睇，因為我都唔知道，我唔知道用咩理由去抗辯同用咩理由告翻入佢嘅咁就總之最初咧嗰個那個叫咩檢控官，即係之前嗰個啦，即係針對阿陳李美嗰個。咁今次佢就又想出戰招，就叫阿陳李美做假嘅證據啊。咁佢唔肯啦，梗係啊嘛。我做個法醫點可以咁？咁佢話你都知呢個人係兇手㗎。 嗯。 咁點解唔可以咧？點解唔可以咁樣去整佢咧？咁對佢唔肯啦，即係佢覺得唔可以咁樣嘅。 唔可以咁樣嘅係。 系啦，佢認為唔可以咁嘅。咁，總之佢中間就輾轉又講過個記者，其實都仲有一啲證據可以嘅。咁佢就亦都嗰個中堂醫生咧，即係嗰個好燥嗰個醫生就亦都去過佢個，即係走去揾嗰個記者啊，就想逼佢交出嚟嘅。咁佢甚至乎咧打過毒針去嚇佢嘅。 嗯， 但當然唔係真㗎啦，係啦係啦，咁嗰度唔係一下嘅，即到底係點嘅呢，咁唔講咁清楚啦，因為即大結局大家可以即未睇追返好啲，我只係講個面俾大家聽啫，唔係咁簡單。咁但係總之後尾都係攞唔到嗰樣嘢啦，咁結果唔知佢做乜呢，佢哋又走咗美國起咗條屍返嚟呢去做再驗㗎喎。咁但係嗰條屍係邊個嚟？佢又冇，即係佢冇影，咁都唔會影嘅。如果咁都變咗棚骨嘅，應該。咁到底係嗰個人個媽定邊個咧？我都唔係搞得好清楚。總之後屘佢就成完李美就再次喺個法庭度就用咗嗰樣新嘅證供就指證到佢嘅，即係佢令到佢喺法庭度自己承認。咁我就唔知咧，係咪因為佢告唔到呢個人殺人，咁你就唔可以告個記者係共犯啊？即係或者係嗰啲咩啊幫兇啊？ 是 但如果告到佢嘅话咧，咁佢就系帮凶啊嘛。 系啊。 系咯，咁佢咪可以，如果拉到佢就可以拉埋个即系个记者咯。 系。 系。咁总之佢大致上系咁嘅啫，但系中间佢嗰个博弈喺边度嘅咧，我都唔系好知。 系。 即系今集，同埋今集咧唔系以平时个套路去进行嘅，佢系几多讲嘢噶，反而。 哦，所以更加需要 是啦，你情愿冇节目，我真系唔好知佢做乜，真系咁啊！大家睇翻啦，系啊，到我录音嗰刻，我都未见到有字幕，系啦， 我都未睇到。 唯有大家睇翻啦，系啦，即系我睇日文噶嘛，咁变咗呢啲叫咧睇下蒙面超人都冇所谓系打嘅啫，系啦， 呢啲推理剧好难噶，法庭剧好难噶， 系啦，一讲嘢咁人哋系靠讲嗰啲提供嗰啲咁嘅证据，我真系唔系好明佢做紧乜吓，咁啊相信好精彩嘅嗰啲唇枪舌剑，但系睇翻啦，睇翻中文字幕先，咁啊总之大致上就系佢叫做真系解决咗八年嚟嗰个案件，咁啊亦都嗰个本来。即係印咎辭職啦，即係嗰個九部六郎啊，應該如果冇記錯。 即係 夜神月啦。 即係之前嘅夜神月啦，係啦。 咁但係最尾佢又返嚟，咁佢哋又接受返咁囉，即係佢好似一切嘅嘢又重新開始咁。咁連嗰個之前話俾嗰個好燥底醫生趕走嗰條友又返嚟㗎喎。 即係成日鬧。 即係連嗰個都返嚟，咁所有嘢又歸零，咁好似又變返第一集咁。咁所以最后又话佢哋呢个嘢会继续啊，佢哋呢样嘢，咁系咪其实意味住都可能会拍第二辑咧？咁都 有 机 会 啦，系啦， 始终都系一个调查案件。 点解今次就用咗一件即系多年嚟嘅连环杀人事件，就做咗一个中即系叫做暂时嘅一个结束啦？ 系 咁啦，系啦。咁而呢个人其实就系同上一次。嗰個火警嗰個 火案啊，係啊， 嗰個嘅生還者，原來就係嗰條友就係個殺人犯。 係。 咁而最初嘅盲點咧，即係呢個講翻上一集啫，就唔係今集啊。咁其實點解初初冇諗過咧？咁其實原來就係因為唔符合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初初諗嗰個嘅死亡時間啊。 係。 咁後屘佢就係因為發現原來條屍係即係打咗嗰啲福爾馬林，原來佢條屍已經。即係話佢原來個死亡時間唔係佢原本推測嘅時間咯，可能已經死咗超過一個月咯。 哦， 咁所以佢 推測只係幾日嘅啫嘛，其實 係呢十幾日咁樣。咁但係總之佢就推翻曬之前嗰啲嘢，咁就咁呢個人絕對有可能係殺人犯啊嘛。咁同埋佢嗰個都係呢個物，佢因為佢其實係個物業公司嘅，即係其實好似一兜油嗰啲咁嘅， 地产经纪咁嘅啫，小型地产经纪咁，得佢自己坐喺度嘅啫。咁佢就系、其实嗰啲女都系好似好多都系去揾佢睇楼啊，咁样咁样愣上佢杀嘅。咁总之系咁啦吓。咁总之第上一集就已经最后咪知道咗系呢个人嘅啦。咁所以就呢、這个唔系秘密嚟嘅吓，即 系 呢个人系凶手已经唔系秘密，但系点样可以告得入佢先系今集嘅重点。系，就咁啦，咁都几好睇嘅、啊，真系算， 即系成季 写得几唔错嘅一个。 系啊，好难得成季都有水准嘅，其实系。 难啲系咯，香港就、啊、香港就最、啊、最厉害就写写唔出，做做得出咯。 系呢个最得人惊就系呢样，唉， 系啦，即系即系搵写得出呢啲嘅编剧就好似乎冇啊。 系 做咗出嚟嘅嘢就好多，系啦。 应该做嘅就做， 咁个礼拜嗰单就真系仲悬疑过 Unnatural， 系啦。竟然又喺台湾就杀咗自己女朋友，就翻咗香港，咁原来系 仲攞埋啲钱， 引导唔到嘅咁样。咁到底佢系咁劲，知道呢样嘢，所以佢专登咁样做，哇，咁犀利喎！ 系啊， 系咯， 咁就真系。 嗱，不過呢個引導法呢個問題當然都唔係咩秘密啦。咁以前好多嗰啲貪污探長咧，都係走去台灣嘅啫嘛。 係啊，係啊，當年都係 咁。但你而家你逆即係調轉嚟做咧，咁係咪會咧？同埋你係咪真係咁肯定？即係人哋唔會即係可以逼你翻去咧？即係你唔會咁嚟搏噶嘛？咁所以而家好奇怪咧，就話咧。佢哋話要證明到佢啊，呢個殺人計劃一定要係由香港開始計劃，咁呢個就可以香港就可以插手。如果證明唔到咧，咁你就呢、這個完全係台灣嘅案件，香港係唔能夠去即係逼佢翻嚟嘅咁樣。咁真係好 unnatural 啊！係咪要揾人出嚟證明咧？即係咪其實佢一早揾咗啲律師團隊同佢研究咗呢一個法律漏洞，係啊，係嘛？定係其實後邊犯案嘅唔係一個人咧，就係、是、佢全班全部 ex boyfriend 夾埋係嘛？ 咁 样，哇， 系啊，东方列车咁啊，十几友夹埋，系啦、啊，其实唔系一个人做嘅，系几十，系十几人一齐做嘅，系咪咁？系咪？唔知道、啊，因为佢都好似传媒有问埋人哋啲 boyfriend 话嗰女真系点关你差事咩呢啲？ 系咯啲乜嘢？ 系咯，唔知咩事啦、啊。总之要将呢件事整到一件 story 咁样，系咯、啊。我都系啊，呢件事真系拍戏都得啊，我觉得直情系。 绝对得，我谂尘埃落定之后就一定有剧场版噶啦，呢啲，系啊， 会唔会 即系佢踏血寻梅咁都系嗰啲呢啲嘅案件嘅拍出嚟啫嘛，其实系咯。 咁啊加蝙蝠合击佢翻嚟， 咦系喎，蝙蝠合击噶， 即系要咁先啦，系嘛？ 嗯， 跨境做嘢啊，有人啊， 系咯， 系咯，正义洗头艇啊，蝙蝠洗头艇啊，系嘛？唔知啊，系咯， 嗯。 即系变咗呢个就我哋好奇怪就觉得即系点解写唔到呢啲古仔咧香港人， 唉， 就谂得到呢啲杀人方法嘅，即系真人反而 真系编剧就一冇咁醒，唉， 但其实真系屎忽撞棍发生嘅咧，即系其实佢唔系谂出嚟嘅咧， 即系冇其实个 系啊，即系冇计划嘅，但系唔系真系咧。 啲报纸作多咗啫，其实可能 啊，即系好原地喎，佢又话咩，即系佢。逼到咁远去弃尸，咁就因为嗰度有啲鱼啊，即系成日都可能有啲鱼会，即系可能过钱定咩咁咧，死鱼咧，咁所以啲人闻到有啲臭味咧，又唔系好理，因为都惯咗嗰度有啲咁嘅。 佢嗰个台湾，佢冇理由咁熟嗰啲地理环境。 即 系 呢 个啲乜？ 系啊，即系佢即系平时你觉得喂，所有嘢都系好奇怪嘅，你听落都 有布局咁啊。 系好似有布局嘅，你觉得系？咁跟住咧，仲有嗰边嗰啲嘅差人咧，就话你唔好以为扭断呢条颈系好易，佢话你冇受过训练系做唔到嘅。 嗯， 即系Even哥只不过女仔，唔系咁易噶。 系唔系？ 即 系 做戏咪好似好易咁嘅？ 啊卡咁啊死啦嘛！ 唔系咁嗰啲，因为嗰啲系 Rambo 嚟噶嘛。 系 有 rock 嘅嘛，大佬。 又或者系嗰啲泰国嗰啲按摩师咯。 咁样， 你踩低个 波 嗰啲咪得咯？ 咁样，成个人踩落去啊！ 系落你嘅，咁嗰啲咪得咯？其实真系难，真系难嘅。其实你同埋佢会挣扎，又会成，其实系。 唔系，即系佢话冇受过训练系做唔到噶，佢话。 系难制服一个人。 佢咁讲咯，佢话做唔到噶，系啊。 咁但系佢似乎都有呢个处理嗰个尸体咧，即系。 会唔会呢、這个啊系佢死咗之后先做，咁会唔会有分别咧？咁我唔知啊。 佢死因系个假嘅，佢加落去嘅。 哇，咁犀利！ 我真系叻做啊，大佬。 咁但系同埋佢唔系咁快知嘛，佢好耐之后先知 嘅。其实佢入手点咧，都系用线控操纵去喐嘅啫。偶尸杀人事件啊，佢做到好似喺台湾杀人，其实喺香港一早杀咗佢啦。 嗯， 系嘛？ 咁真系， 即唔系一套戏有啊？咪条尸一路去旅行啊嘛？你唔记得咩？嗰咩怼笠波啫？ 我哋 系咯， 因为单案咁都系诶， 导演死咗啦，系嘛？ 照计啦，咁就应该系2月17日先至发生噶嘛？即系嗰个女死者啦，应该系2月17日遇害啊嘛？咁同埋诶。依家即係發現到都唔係咁快啦，即係好似3月幾先至開始係發現到㗎嘛。 係。 過咗成個月啦都係囉。 咁會唔會其實即係都未必驗到話真係個係點樣樣死喎。即係因為佢亦都有啲肉啊已經被 因為冇 嗰啲 啊嘛， 化咗啊， 因為佢哋 冇呢個不正常死因有所， 冇正常理鼻啫咪要， 即係佢求鬼奇揾個原因就算啦嘛，係咯，我俾狗咬死咁啊， 哦，又 咧 我死唔得炸咯咁樣咯， 即係其實佢冇殺佢都係揾咗個夾度啫嘛，咁啊， 哦咁樣。 如果日本嗰啲咪去日 Unnatural 嗰啲就會咁講， 係 嘛？其實集嗰啲咪咁講。 唔係喎，咁佢而家連即係佢自己認埋你都告我唔入呢樣嘢，真係犀利啊嘛！仲係咪 Unnatural？ 係咪失蹤罪啊？ 咁直頭就係 Unnatural 故事。 直情 係 講緊呢個古仔喎。 話搭咗咩16個站啊？之後去棄屍喎，咁即係正常嚟講係點會嚇？搭咁远去一个地方好意思啊。 我都可以搭公 即係你求其吓搵个地方抌咗去可能垃圾站咁样咁就算啦，如果你正常上嚟讲係咪先。 唔知呀，总之成套戏咁啊，成日觉得个剧 啊。 真係 好故事啊，你觉得哇现实乜故咁嘅咩，你成觉得。 係呀。 係呀，真係咁啦，真係咁。系咯 ，Unnatural 个编剧睇到都吓一声啊！我写古仔咯， 第二季写埋呢个故事落去啦。如果 终于讲到香港啦， 唉，过嚟香港查啦，成月 姚乜剧上版啦吓，查呢单案啊，直情就系， 系啊，请我哋过嚟查啦， 系加埋神探伽利略都查唔到啊，咁搞法真 系，系嗰个凶手仲要系有粒大麦噶， 系咁有咩关系咧？ 我唔好，佢呢度个凶手系有好大嘅麦克喺个鼻隔嚟噶 嘛？ 哦，有嘅，佢真系有嘅。 咁冇乜特别嘅呢个，因为同个案冇关系。 加翻落去啊，咁啊冇吓。 唔知啊， 咁 啊， 如果你咁样捞下，咁可能觉得唔系麦嚟咧，可能系啲股啊定咩咁样吓。即係其實個兇手又係俾人控制咗啊！ 個粒麥係專登加落去嘅，佢其實十幾個人扮噶嘛，咁啊個人黐粒麥，你咪認錯係佢咯，係嘛？其實成班 boyfriend 想懟冧佢好耐㗎啦，係咯，係嘛？係咪會唔會係咁？ 其實一人做一 part 啊， 係啦，嗰十幾個站見嘅人都唔同嘅，其實著翻同一件衫，拉埋嗰個肩， 即其實反而係呢、這個本身呢個真係有粒麥嗰個，其實冇去過台灣啊。 唔知佢啦，即係總之移形換影㗎嘛。係啦、啊。係咪其實真相係咁喎，犀利呀。係啦。係啦。東方九龍香港九龍財寶啊，殺人事件啊。列車殺人事件啊。都有列車喎，都有列車喎，搭咗十幾個站。 啊，搭幾個站啊，佢都有列車啊。 係啦。點呀點呀。叫返蝦狗蘇返嚟查下記得。啊冇啊，所以你真系，唉，睇咩戏啊？大家仲 睇新聞好睇过戏啊！真系 新聞仲悬疑， 系啊，曲折嗰啲戏。 不过但系啲人睇完佢又唔系 care 件案，我发觉啲人咧，即系 系，重点去咗第二度。 嗱，其实得两样嘢 care， 啲人其实唔一样咧，就系政治上啦，即系佢哋会话，诶，咁如果咁有个咁嘅引渡法不能，咁咪即系台湾同香港同中国唔系一个国家嚟咯？ 系咯。 系咯， 有啲人系讨论 你咁讲嘅吓，唔代表本台立场。 即佢哋喺度研究紧呢样嘢啊嘛， 嗯， 系咯，咁冇理由噶。咁如果你系一个国家，就应该系都唔使引渡啦，系咪？即系同一个国家嚟噶嘛， 系 系啊，系啊。咁你变咗，有人即系会喺度，即系点讲咧？即系咪佢曲线喺度？其实喺度 抽下水啦，喺度抽下水咯。 都唔系，即系话呢个人啊，其实用杀人呢个方法咧，去证明俾你睇，香港同台湾同中国唔系一个国家啊！ 哇，咁高 唔系同一个国家。 佢一个呢、這个英雄嚟噶，所以佢哋眼中其实系啊，即系唔会因为佢杀咗人系嘛？咁自古华拉都唔系咩好人啦，系嘛？咁但係最緊要就係佢個政治嗰樣嘢，佢發生咗一個政治嘅作用㗎嘛。咁呢個有人就喺呢方面討論啦。咁另一邊相嗰啲梗係更衰啦，就係討論條女即係個身材嘅啫，係咪？ 係。 嗰啲最衰啦，嗰啲 係囉。咁唔知咩事啦，係啦。咁 嗯。 但反而個案情睇反而唔係咁關心㗎囉，即係其實你。So what? 討論係咪大陸冇。 哦，系啊，又话系咪同第二个有咗，所以就整死佢咁咯。咁我就觉得吓，今时今日啲人乜 care 嘅咩？我觉得佢因为有咗而整死佢嘅机会大啲吓，有咗馅咁咪要结婚，要养你，咁啊碾死佢咪唔使咯。 嗯， 会唔会系咁似啲咧？咪同埋你又话有人又话验咗，又话其实佢唔系有新人噶嘛，又话好多众说纷纭噶嘛，系。 系啦，始终都好多人传来传去咁多嘢嘅。 咁好快就啲灵异节目又会讲嘅，你信唔信咧？ 哦，实有。 咁一定讲啦， 又唔知啲大师出嚟又话搵翻个。 请翻上嚟啊嘛。 唉，请翻上嚟节目同大家亲身吓讲下当日发生咩事系嘛？ 嗯。 请咗搵个问米嘅咁啊系嘛？唔知啊，好快啊，好快啊，直定已经有啊，我哋冇听咋，系嘛？ 可能 已经即日有人碌咗卡醒咗噶啦，系嘛？或者揾啲咩大师帮我算一算，到底佢其实死即系点样啊？ 哦，系喎，佢好似佢老豆都话走去问个卜先至过台湾 嘅。你揾到条尸嘅？ 唔系，佢好似话有个大师就话佢个女已经 hem 咗啦，咁样。 哦。咁同埋要咩喺東面定西面嗰啲咁係咪 呢個唔記得有冇講啦。 係。 即係總之就即係同佢 book 咗個卦咁就話即係個內容就係佢女兒已經唔喺度啦咁樣咁。 嗯。 嗯。 哇犀利啊！咁呢啲一定要上節目啦。係囉。咁搵個龍 波。咁嗰個就喺佢出事之前 book 嘅。 出事之前 是啊 咁未死 喎、啊。唔係即係佢唔係死咗嘅咁都死咗嘅應該。咁、 哦啊、即係未搵到之前。 係未搵到之前係啊。 咁、啊、樣。咁要上節目啦呢啲大師咁犀利。係啦、啊。咁、啊、近排有冇人順便叫埋霍金上嚟再訪問一下啦係啦。 咁睇下都要啊。 即系黑洞同地狱系咪即系连接到啊？系咪好似呢、這个啊呢、這个咩话 ？Event Horizon 讲咁样噶咁样啦，系咯。咁同埋需唔需要即系烧翻啊？都冇噶咯，而家 Penthouse 都接咗啦。 系咯，佢冇咗噶啦。 冇咗啦，哦，唔怪得佢走先啦，都冇啦，最爱嗰本杂志都冇。 去第二个世界睇啦，可能。 系。系啦，唔、知啦，系啦，咁啊冇啦，系啦，霍金又走埋啦，系啦，咁啊， 系啊，又去埋啦，唉， 冇啦，系啦，冇嘢睇啦， 咁啊咩啦？ 点、 啊？又有啲花生嘢啊，就系、是、呢个阿神奇女侠咁留咗个言之后，又俾人哋话佢歧视阿霍金咁样。 系咩？留咗句咩啊？ 留咗句咩？ 即系佢类似讲话咩啊？佢终于解脱啦，唔使再受呢、這个。肉体束缚之类咁啦，类似咁样留咗句，其实都唔系好关事。 冇乜嘢啊！ 咁、但系咧，就有人话佢系歧视啲身，即系点讲？佢又唔系话歧视霍金身体有残障，而系咧，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咧，呢、這个身体有残障咧，就唔系有咩问题嘅，即系佢讲冇问题。 就即係如果你話身體有殘障係唔好嘅咁樣，咁就已經係歧視咯。即係嗰啲人係去到咁樣都覺得歧視，咁即係 咁佢唔靚仔係咪歧視啊？ 我肯定係啊， 係嘛？唔靚仔都係歧視啊？ 咁 樣 咁噶？ 咁冇嘢唔係歧視㗎喎、 啊。句句說話都歧視㗎喎、啊、可以。 係囉。即係你有任何嘢有分別都係歧視㗎喇喎。係囉。講到。即係啲人高啲人矮，我冇話高好矮唔好喎、 啊。咁歧視佢囉。咁啊神奇啦，我哋你生得咁靚嘅，我歧視你囉。咁都得㗎喎，其實可以去到。即係你講乜都係錯㗎喎、啊、其實。 係係呀。咁冇㗎，咁係又係佢哋嗰啲 Me Too 有帶起嘅，抵佢哋死嘅。 你要入去佢，你入。 唔係一 Me Too Me Too 到男人都出嚟 Me Too 嘛？上次咪啊咩嗰個邊位個咧做咩《盜墓迷城》嗰個咪出嚟話俾人搞我有啊？佢都好笑啊！我哋真係睇都得啖笑嘅咋，小佢係啦。係咯，你都 Me Too 咁啊！我依家揾翻嗰單新聞啦，咁我直接講多次啊。咁佢阿神奇老俠講嗰、那個佢當然係用英文打啦，咁我用中文讀翻啦。咁佢就話：霍金博士安息，現在你從身體限制中解放，你的光輝與智慧將會永遠被珍藏。 嗱，身體限制就正常人都有嘅。 你正常人都係限制住㗎，佢個思想去到咁全宇宙咁遠，咁咩實限制咗佢就係。 系啊， 有冇残缺都系限制嘅、哦，即系仲有身上都适合嘅、哦。其实呢句说话， 佢就话佢嗰个字眼咧，咁就系涉及歧视嘅、哦，就话佢带有呢个健全主义色彩啊。 吓、嗯， 认为佢就唔应该标签霍金嘅身体残 障。首先，佢有冇犯法啦、啊？咁有咪拉佢咯？讲完啦， 系咯。 唔係即歧視咧，係有啲地方係有法例規定唔得嘅。咁如果你呢句嘢係覺得係人民告你講冇意思㗎。係 咯，係咯。 唔係，咁你喺街度，喂靚女，咁有啲人都覺得你係侮辱佢嘅。 性騷擾㗎。係 啊係啊，性騷擾 添。你話性騷擾又得啦，你話侮辱佢都得㗎喎，因為佢其實唔係咁靚啊嘛。你話即佢唔係佢話你講反話，喂唔係喎，我真係靚女啊，得唔得先？即係你話咁乜告係咪告得㗎啦？你入唔入到啫，係咪咁？你係咪講咩？咪講嚟做咩廢話嘅啫，係嘛？你會唔會講到佢冇得做神嘅咧？係嘛？唔會咁咪收皮啦，係嘛？ 係咪巴甫啲人特登攻擊佢噶？ 我唔知啊，我哋覺得多餘。 即係諗住啊，而家 DC 都係靠佢一個人食苦噶啦，攻擊佢先咁樣啊。 咁啊真係 唔使啦，咁的確 DC 都唔使攻擊噶啦。 唔係佢唯一個靠佢食苦啊嘛，而家係因為。 系唔使攻擊啦，啲事都好敏噶啦。 啊，得佢一個，咁你攻擊埋佢咯。 啊，你講起呢、這個DC 同 Marvel 講多兩句，咁就呢、這個 好 正義聯盟係出咗碟啊 ，Blu-ray 啊，咁但係咧就冇呢個導演加長版，但係就有呢個 Director Scene 嘅。 哦，即系个上映版就系最终版本啦。 咁有冇真系话 delete 咗几多啊？都好似好多噶喎，都系。 咁就唔知啦，咁可能真系要买碟睇睇啦。 嗯，好， okay. 好，再睇。嗯 ，OK， 系啦， 系咁多啦。 嗯， 系。咁有冇其他？有冇啲咩话头？有啲咩咁或者 Patrick 有冇嘢想讲 嘅？我就头先就讲过啦，就无限之战嗰个最新话头啦，都提过下噶啦。其实、其实都系多咗少少嘢啫。咁唔系多少啫，即系好多都系新嘢添啊！我发觉呢个话头 系 咁就其实有，我觉得有啲对白咧系刻意剪成咁，其实唔系嗰个人同嗰个人对话嘅。其实 系唔出奇啊！呢、 這个即系好似啊，即係好似開頭啊綠色，即係啊守護隊嗰個獨白嚟噶嘛，係講啊 Bruno 嘅獨白，即係點解佢要毀滅宇宙？佢好似同緊 Iron Man 講，我覺得佢唔係同 Iron Man 講嘅，其實係。 唔係啊，唔係 Iron Man 問咩 say his name again 定咩咁樣？ 佢叫咩名？ 點會問叫佢講多次佢嘅名啫？嗰度無厘頭。 其實唔係嚟嘅， 應該唔係啦。 係 你分分鐘啊，撈咩蜘蛛俠？都其實係咪同緊奇異博士講嘢你都唔知道啊？ 係啊，佢嗰啲係對咳啊，即係其實將啲對白 對咳啫嘛。佢係咪真係同常演出你都唔知係啦？ 唔知嘅，其實你 不過你又覺得嗰句好似幾好笑咁啫嘛？佢問佢叫咩名啊？我叫 Doctor Strange。咁啊，佢跟住阿 Peter Parker 話：，佢話佢係 Peter Parker。跟住佢問你叫咩名？我 Doctor Strange。哦，你都要用藝名，咁我係蜘蛛俠咁，即係佢 唔係係好笑嘅。 咁嘅 嗰個應該係堅嘅。 吓、啊， 因为都已经有影到个背脊咁啊， 哦， 照计应该系嘅，嗰个系， 系，咁我开头讲过应该可能真系剪接嚟嘅，我讲嗰个就，即 系扮 再加系咪个机会 系， 唔止啊，分咗你睇到戏入边冇呢个 shot 啊，嗯， 系啦，同埋我觉得有趣嗰一段就系阿 Star-Lord同埋阿 Iron Man 同埋嗰個大隻佬，我覺得三個人傾，同埋阿蜘蛛俠傾偈嗰度咧，其實嗰度係幾有趣嘅，我覺得個組合得意嘅嗰度係， 係 啊，嗰度反而過癮，嗰度過癮嘅係啦，嗰度好睇，我都係 這三個多口嘅喺度咁樣， 啊多口人喺度傾偈，我覺得係有趣嘅嗰個位。咁跟住最尾啊，美國隊長獨力對付滑嘟嘟嗰度咧，其實佢能唔能夠抵抗到佢嘅力量㗎？其實美國隊長，我覺得 美國隊長連個直升機都點樣扯得住啦，係嘛？ 但係佢嗰個真係 去到呢啲咁嘅 Avengers， 佢將啲能力全部拉翻雲嘅。係 咯， 你唔好理佢啦， 連滑鐵你都拉雲咗落嚟咁啊，大佬！ 係咁，佢一定係啦，你敵國永遠都拉落嚟㗎啦，每次都係㗎。 我驚啊 ，Fernal 太渣啊！ 你中意講啊黑寡婦多一拳打低啊，或者都得嘅。你要講嘅話都得嘅。 係。 冇啊，係。 嗯。 同埋佢未穩陣嗰啲石噶嘛。 係啊，最屘好似淨係得兩三粒。 佢冇話佢冇呢啲石，佢真係好打嘅。佢有啲石好大。 佢係特別高大啫，未必一定話佢好打。 原來好流咯，可能。 系啊，系生得高嘅啫，其实 系咯，可能打女人声，哦哦咁嘅声， 打型， 唔好打面咁， 唔系 可能咁， 即系可能系因为有只手套喺度顶住系嘛，如果唔系俾阿美国队长屈断啲手指啊， 几时有讲俾你听佢冇呢啲嘢好打咧？冇讲过， 佢都未打过， 系咯，边个话好？ 未出过手佢 又，佢都系靠嗰啲石，嗰啲石又未齐，咁即系你中意点打都得，原来。 唉， 你中意啊？ 系咯，但系，到时再入场睇就知啦。 唔使谂埋咁多嘅，系咯。即系每个角色其实会出几耐啊？可能系咁耐啊？你睇到啊已经。 可能最长都系得 Iron Man 嘅咋。 冇啊，都系得咁多嘅，可能都系。 系啊， 唉。咁大家又见到 Hawkbuster 好似好开心啊！咁我哋都讲啊，其实里边嗰个系阿 Hawk 嚟噶嘛，真系。 系，系啊， 根据啲玩具就系点穿咗呢样嘢啊嘛， 穿晒系 LEGO 嗰啲穿晒， 但系个 poster 都有阿 Hawk 个样喺度啊，不过就可能 到咁佢好似开头有变咗变嘅，但系跟住就唔变得噶，系啊，即变系 keep 住系阿医生个样个状态嘅啫， 可能会一变 咁讲咯，系咯系咯，咁但系都唔系重点嚟嘅，即系对好唔好睇唔系呢啲嘅，即系如果以一般观众都系抵睇啫嘛，佢哋觉得。 唉，人多， 咁呢套实抵睇噶吓，唔使讲。 多人噶，你就睇画头都多人咯。 咪咯，每人出一分钟咁，你都好开心咁咪得咯。 系， 即系而家佢就系满足于呢样嘢啊嘛，最弊就系呢班观众。讲咩啫？不过暂时就咁睇嚟，呢套都 OK 嘅，系咯，起码呢度 都睇得，都好睇嘅。 即系黑炮喺呢度出两出个 shot， 我都仲得话，咁呢度成个战队超人咁，系咯，系啊，有人有火，系 啊，黑炮个妹都过瘾啦。 佢都着得唔同噶，唔系好似上次咁，点解会着街坊装咁样？公主嚟个大佬，系咯，系啊，呢度唔系啊，你见佢着啲怪衫噶，呢度反而系。怪啲嘅喎，系啊， 幾好啊，系 咯，同埋黑白變身嗰下都型啲啦，係咪？交叉手跟住變個頭盔為超人，已經係咁噶啦。係 爭在未嗌 hand 先啫嘛。 搵線隊唔使嘅，係咯，魔星 time 咁之類嘅嘛。 係之後個背脊要爆炸啊！ 嚇嚇，買唔買擺 pose？ 即系佢同美国队长啊，黑寡妇一 系啦， 讲住对话， 搞完一大轮，打打个 pose， 摆个 pose 之后， 跟住后边砰咁样啊嘛，系嘛？跟住佢哋都炸到哇，唔使咁大啊嘛，个烟咁啊， 望翻， 呢个系 就啊，咁啊，差啲炸低我啊，大佬，讲就系粗口咁，成班人啊嘛， 邊個整嘅後面嗰個嘢？ 之後話即係話唔好意思，炸後咗。 炸前咗後啊前咗，哇咁近嘅咧都攞命嚟噶嘛！我衰出出出嚟再嚟中禮啊！唔得行去打佢咧，原來嗰啲唔係劇情嚟，係啲現場發生嗰啲事嚟嘅。係美國隊長真係走埋去打佢個演員啊！玩咩你？你真炸到我啊！嗰啲啊，唔知佢啦，係啦，同埋呢一集其實係未完噶嘛。大家唔好睇 上集啫， 系冇错。佢话唔系上集噶，佢咁讲。 佢讲唔系啫。 系佢话下一套戏系完全独立嘅电影嚟噶 ，OK？ 你信唔信啊？ 吓，总之呢集未完嘅，好睇一个啫 ，OK？ 系半出戏嘅啫，其实都系，系啊，系啊。咁如果大家入嚟人多就得嘅，咁呢套一定得 ，OK？ 嗯， 好唔好睇？好唔好睇？唔知道，不过呢个兄弟导演咧，都唔会太差，系啦。不过 系啦，都未衰，都冇。 咁 handle 咁大棚人，就真系从未试过。咁同埋咁 CG 咁都未必系佢哋嘅即系强项啦。OK， 嗯， 系啦。不过佢都似系尽量可以用皮套，都尽量用皮套嘅。我都见到。 咁啊，话头都好多人嘅演出，咁都 OK， 我都觉得。 系啦，咁咯。咁啊，呢套睇啊，点都走唔甩㗎啦，系啦。咁咁嚟緊 Patrick Wim 都系嘅，咁而家好似话睇咗啲新啲画头都冇之前嗰啲咁胶嘅，好似个感觉。 好似好 多系咪早期嗰啲系未完成嘅？大佬真系 Power Ring 奖嘅啫，开头睇，哇个天咁假，哇！ 呢个可能个咁执翻靓仔。 系啊，可能有再执翻靓仔啲啦。 有执翻靓仔。 同埋啲機械人嘅感覺亦都好好多嘅。 中文嗰個宣傳好識做嘅，係完全隻字不提影碟。 係， 佢都知呢個咁勁嚟 嘅。反而會提翻呢個谷地林子啊，甚至乎咩張俊係嘛？ 係阿張俊啊，大講添。 原來有張俊做嘅，我都唔知。 咁啊，冇再提過有呢、這個，即係佢仲咪一定括住到戲名，佢唔會括住長城。景甜咁樣嘅，係啦，係啊，唔會嘅，係啊， 唔會啦。 呢下就驚啲人唔入場啦，係嘛？ 唉，真係驚啊，大佬。 係啦，咁新碼頭亦都真係有見到谷地林子，不過我恐防就係得咁多嘅啫。 佢應該都係 我諗都係做翻啲軍官咁嘅啫， 連接翻嘅啫，應該都係。 咁啊，景甜應該係大哥城啊嘛，我哋睇下。即係上件白色褸咁，後面有班城官安跟住佢咁。 佢個月本就似啦，懶威咁樣行出嚟。 係咯係咯，咁今次冇阿盧田愛菜繼續做啊，真係可惜啲啦。 係咯，上嗰集第一集做全套戲做得最好嗰個盧田愛菜。 應該都要加翻一段佢有回憶自己係少女嗰陣啊嘛。 又俾怪獸追咁樣。 咁啊唔使，可能佢少女嗰陣演連忍揸機啊，即係有啲清零啊嘛，影翻盧田愛菜喺度揸啊嘛。 嚇！ 咁啊好睇啲啊，係咪？咁即係咁 ，Hellboy 都冇份客串啊，今次。冇 住又冇影到佢，唔知係咪有就都唔知，但係影又唔係見，係啦，入面都係個樣。 咁啊，全部差唔多都係新嘅人嚟嘅咁先。 嗯。 咁同埋佢好似都會同自己有打㗎喎。 係 即係直情有個組織係可能 係黑社會咯。佢話佢前傳故事講咗啦，話佢個世界已經冇怪獸咗好耐嘛。佢話就一即變咗 Power 呢把啫，係。是啲人有唔同嘅人擁有呢啲機㗎嘛。 哦。 咁佢咪話啲黑幫都有呢啲機㗎嘛。咁咪變咗咁。咁佢呢度先至講返佢召喚返啲怪獸出嚟㗎嘛。冇怪獸㗎佢初初。 係。 即係冇咗怪獸都係封印咗㗎啦嘛。係呀。係呀。咁佢咪講個咁嘅故事俾你。咁唔知好唔好睇啦。咁但係佢裏面呢又有一隻呢係好似啲怪獸融合咗佢啲機咁㗎喎。你見到係好似又有肉嘅，但又有甲嘅，即係怪機㗎嘛。 嗯。 生化咁喎，即係唔知佢做咩啦。咁到時睇啦，到時睇啦。咁如果下個禮拜早睇到嘅，咁再同大家講啦。新年 好。 好。不打睇唔到啦。 係啦。咁早睇到咪同大家爆下料，即係最少啊，講下好唔好睇啫。係 啦。 講曬 都 留一手都起碼，喂呢度好睇唔好睇先？今次係咯。 睇唔睇得過先， 係 啦。 係啊，即到底啊，如果純粹娛樂出發啊，因為上次機械人嗰 p 好睇啫，人嗰 p 好悶㗎嘛，第一集講咗。 係啊，齋打。 係啊，咁會唔會反而今集會平衡啲呢？係咯。 即係會唔會黑仔嚟呢班咁啊？叫做劇 dead 咁喺度練嗰啲，即係起碼好睇啲啊？會唔會？ 我最驚佢係好天殺二咁咋，我最驚呢樣嘢。 天殺二唔係啊！ 我好驚佢會拍到天殺二， 不過都有可能嘅，都有可能。 即係呢個陰影好大啊！天殺二， 天殺二已經好大啦。未夠啊 唉再整多一次刺激就真係死。 未夠大啊呢、這個。 唉我唔知道啊。 係啦、所以而家我哋都對啲戲唔敢有咁咩期望啦、 大咁大期望。 睇完先算啦係啦即係。係啦即係嚟緊咁多套係咪又 Han Solo 又剩嘩真係好唔好睇。 我唯一一套比較有信心真係死侍二嘅就我真係。 即係連復仇者都唔敢。 我睇完無面超人我都覺得嘩佢拍咗無面超人咁都好喇喎大佬。 係囉。 唉死啦你知。 係囉嚟緊啲大片全部係唔敢期望呀係呀。 唉留一手先真係唔好。 係呀而家真係唔敢呀即係就幾名導演員都我都領咗幾鑊啦大佬。咪一嚟而家連到底呢個 pay a number one 得唔得呀我哋都唔敢喎。 嘩係囉而家紙匹寶我都未敢投。 但紙匹寶真係今次係大玩 CG 㗎嘛你上次嗰個吹夢巨人嘩。 嘩真 係吹到啤啤聲呀。係咪先你唔敢咗佢拍人叻啫係咪代表佢拍 CG 嘢叻先咁控制唔到㗎嘛CG 其實唔係佢做導演㗎嘛因為。 佢拍人就一定冇問題呀但係你拍 CG 真係好。 唔敢不過好似佢似乎今次唔係真係成個古仔係 CG 嘅咁你會穿插嘅 可以講一講原著啦我諗原著都係講現實世界同埋虛擬世界差唔多係兩條線並行 哦咁嘅 ok 因為著裡面個男主角嗰啲屋企人呢都係現實都係俾現實嘅殺手殺死曬嘅 哦咁樣 男主角現實亦都係俾嗰班奸角呢都追殺嘅係一路都係。 喔、哦、即係唔係話啲無聊嘅兄仔打機嘅啫唔 係。唔係嘅其實 都有驚險嘅 可能現實會佔六成、打機佔四成嘅、其實有 驚險。咁、如果咁就衰唔曬如果係。 係啦可能虛擬嗰度真係頂都準都係一半一半嘅啫。 即係如果一半一半就唔知 你 嘅。 你冇俾個畫頭呃到你之後全好大部分係 CG。其實未知 驚係啦最好唔係啦。 如果對照返原著是的其實是 okay, 我不是好一點 可能下個禮拜或者我可以講一點因為我看過本原著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 啊 是 啊 有 啊 聽一聽 我就冇睇我有本英文但我冇我立過㗎啫。 可以都可以聽一 聽。我反而成日想研究佢呢到底點樣用嗰啲。係啦係啦啲版權但係佢點樣用嗰啲咁樣嘅就係。我對個故事就唔係咁大興趣嘅。 個 書入面。 娛樂性都非常豐富嘅。咁我相信拍出嚟個娛樂性都高嘅所以可以。 係啦咁如果大家期待佢有個蜘蛛俠機械人就都唔使。 都唔 需要 諗㗎你都。 唔會有嘅應該係啦。 因為嗰個係東影嘅你都機會好明。 東影Marvel之類嗰啲。 都明係個 Marvel 啲大家等下黑炮嗰度出會機會大啲 係係你諗高達會假得好勁咩你都唔使點 應該兩一槍俾人做低 一槍做低㗎啦因為絕對一槍 咁唔係巨石人哋射佢 係啦連 Last Shooting 都未做就死得 㗎佢一出就 Last Shooting 俾人 係啦咁所以冇對呢啲咁太奇怪 咁反而呢好多即係本來書冇嗰啲人就反而會出呢啲 多咗呢啲 新嘢 啲西塔呀咩一大扎其他嗰啲即係總之佢哋傾到返嚟 嘅 版權物或者佢哋自己公司嘅版權物有大 量因為DC人物係容易傾㗎嘛因為華納㗎嘛做戲係咁佢梗係容易搞啲啦 同埋紙匹寶自己嗰啲有好多嘅係 啦個 friend 㗎嘛紙匹寶 有冇自己拍過嗰啲好多？係 咯，反正之外，係啦係 啦，跟住 第三樣都有。 乜都係，乜都有，係咁變咗就即係如果大家唔係對比原著，咁呢度都有好多即係唔同嘅作品嘅嘢。不過即係大家就話啲乜佢唔係玩啲舊嘅咩？即係會玩翻啲八十年代 咩？因為原著係全八十年代嘅，咁佢就反而電影版就。 都冇啊， 包 羅萬有啦，係啦，佢啲好新嘅 character 都有嘅， 新嗰啲game 嘅角色佢都有，係啦，咁啊 冇錯 嘅，係啦， 咁啊咁啫，係啦，純粹一套超二次係碌卡 IP 嚇嘅感覺嘅， 碌得， 咁你話喺真人電影做咩？又好似好少見啊，定係未試過咧？直情係咯，係咯。 未㗎應該未玩過㗎。 係呀未試過係啦。咁到底真係到底點呢咁真係要睇下啦。即係呢個比起 Lego Movie 呀即係裏面會出咁多啲 character 更加過癮嘅應該係啦。 嗯。 嗱，如果你话真人啊，可能佢系第一啦。但系如果你话系动画咧，咁呢个无敌破坏王啊，即系就嚟又会出二嗰套啊。 哦，系喎， 即系黄秋生做配音嗰、那个， 系 啊，同阿 Jam 啊，系啊，嗰套都有玩过嘅。 正啊，佢嗰个其他啲好似系影射嘅啫。 唔系攞正嘅，攞正嘅，一样样 嘅。我嗰啲 Jam 嗰啲角色攞正嘅。 系啊，即系佢有阿司令啊。 我讲嗰啲，系啊，但系啲 Candy Crush 嗰啲唔系啦，系嘛 ？Candy Crush， 咁我唔知喎，嗰、那个 嗰啲系疑似嘅啫，系嘛？ 啊，嗰啲可以疑似嘅。 咁你话多Lego 大电影都真系好多 Lego， 系咁 但系 动画 大 电影 新啦， 但 系真人就应该系未试过嘅。 你真人就攞只牌咁样照， 系啦，嚟碌劲碌其他 IP 就应该未试过。 可能真系第一。 咁啊，即系睇下点啦，到时出咗嚟咁，即系不过我哋话唔敢话，即系唔好话当一定好好睇先，大家平常心入去就好啲。系啊，即系唔好睇就算啦，系啦，咁或者好好睇啦，系咯。 廿九号就 都要系咯，唔使估啦，系咯，唔使估啊，系咯，到时睇啊，睇啊，点都睇噶啦，系咯。 影期好近，系咯。 好啦， 好，咁仲有冇？ 下个礼拜就仲有嗰套。题目《蓝熊的灾难》都会做啦，廿 二。系头先提过啦，呢度就广东话配音，咁啊都几特别，因为好似谂翻咧，几时有试过有真人嘅日本戏有配过音咧？电影 都有嘅。 啊，有嘅咩？ 我记得嗰阵时，我的机械女友即系阿玲娜瑶嗰套都有做配音版嘅。系啊系啊系啊。 嗰套有配过音嘅咩？ 有配过音嘅，有配过音。 真系唔记得。 但系我唔记得。我唔记得二十世纪少年有冇配音版嘅，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呢、這个真系。 哦， 系啦。 哦，即都有做过呢样嘢。 有试过，其实有试嘅呢样嘢系。 O、okay. K。嗯。 但系就 咁就多 唔多啦，系咯。 绝对唔多，绝对唔多吓，绝对唔多嘅，系啦。 嗯。咁的确，如果你话笑片咧，就适合啲嘅。 系。 系呢个轻松啲嘅电影系应该适合啲。 适合啲啦，系咯。不过我希望佢哋真系唔好咁多香港嘅， 唔好改得太犀利啦， 即系好多香港 gag 咁，点解？即系我唔知啊，不过而家啲人就中意嘅，冇办法。 但系我觉得呢、這个 最好里边加几句讽刺下啲政府啊，咁啊，佢哋希望。 唔系，即系咧，你话香港 gag， 我谂应该都会嘅，即系因为佢，我谂你知啦，其实尤其是日本嗰啲搞笑嘅嘢咧，好多时玩啲同音字啊，或者系。即系啲日本文化嘢啊，嗰啲咁你真系就咁，即系可能要出好大段字幕先搞得掂啊！如果要听得明系嘛，咁嗰啲我谂佢改都合理嘅。咁但系你话即系咁佢千年一遇嘅美少女啊，咁呢啲我谂咁佢本身都系咁噶啦。 唔知咯，我唔知喎。即有機會係佢原本有咁嘅對白嘅，即我冇話佢係改， 因為佢係阿雲嗰個導演做翻嘅嘛，咁佢又食翻呢啲嘅都唔出奇 嘅。 嗯，係。咁同埋呢一個動畫乜原來好勁嘅咩？我唔知喎。 係咯。 算唔算好勁啊？咁我本身冇睇啦，不過都似乎真係都多人識嘅。 系嘛？ 个人气都高嘅，其实系。 O K。 系啊，系。 O K。系啦，咁就跟住下个礼拜。 呢个肥环咧，呢套戏个样就好似好翻啲。 系正常啲啊，个感觉上。 哇！上次真系有个肥腾腾咧， 撑爆件衫。 系走去嗰下真系，脚又短咁样。即系我觉得佢似 Q 太郎多过嗰只咩话？ 伊丽莎白。 咩叫做伊丽莎白？系啦，系啦。我成日以为佢讲紧佢啊，话似 Q 大龙系，佢真系好似 Q 大龙啊，但系嗰个身形啫。 系， 尤其开头咧揸住个嘢喺度捉嗰只咩啊， 夹 竹角边嗰阵嗰个碌咧，哇，我觉得肥到，跟住同埋成班人喺度跑嗰阵， 系冇错， 好肥，真系好肥，大佬，即系嗰只脚咧，唉，真系唔知啊，真系，唉，睇猪咁大佬。系好似个学生碌又我唔知系咪啲香即系啲即系日本校服啲设计咧，真系有设计咯。 系可以帮佢遮下。 即系着，但定系佢真系瘦咗咧？我唔知啊，瘦翻咧，我唔知啊。即系呢度睇又 OK 嘅，变翻靓女嘅嘛。 系 好 系啦，嗯， 仲有就係、是、會上金馬合啦，下個禮拜係啦，正式上啦，終於22號，嗯，正式公映係啦，咁係啦， 都要睇嘅，係啦， 下個禮拜就下個禮拜就咁上緊，係啦， 好，哦冇啦，即係又係冇咩科幻片。即是就是大家是追就追啊 Pacific Rim 2啦，即是 因為佢有特別長嘛， 特別長 係啦，咁啊係啦， 正常就冇咩啦，冇咩波痕 ，OK。 正常就冇，跟住就 六都有啊。 哇，星期五都有特別長啊，哇！ 唔係第六日啊，即係呢個 好似 星 期六日啊，好似星期六日啊，係星期六日。廿四啊！我記得廿四。 原本我睇嗰陣時咧，都淨係得三場啫，依家就係咁加長啦。 加曬啦，越嚟越多啊！廿四、廿五都有已經變成。 咪同埋佢有同啲玩具一齊推，今次就識得。 係、哎、啊， 今次識啊！ 擺街添啲玩具，即係擺街擺啲嘢喺度。 咪即係佢唔係淨係香港啊！即係佢識得，即係呢個係。 系， 因为今次系变咗同 Bandai 啊嘛，唔系上次同咩 Laka 咁样兜远，大佬。 系啊 ，Bandai 就识做宣传多嘅，应该即系个宣传。 唔系佢好似日本都好似系同一位做噶，今次。 哦，同其他。 好似系噶，好似系噶，系啊系。 哦。 系啊，咁推得几紧要噶，系啊系。 哦。 系啊，咁同埋咁你嗰啲玩具又的确出得唔错啊嘛。 唔错，因为今个礼拜又出多三只啊嘛，又。 系嘛？哦， 系啊，出晒啦，所有嘅机人出晒啦，佢终于。 咁同埋好似只主角机又好抵，好抵话， 系特别平啲， $800。 咁你买完只主角机就有瘾，或者想买埋其他噶嘛，咁啊几好嘢嘅，系啦。 重晒六只嘅，即系 变咗你有时咧爱只玩具之余，又啊不如去睇一套戏，咁又真系会噶。 冇錯， 同埋呢套戲都啲人都會入去睇㗎啦，其實都走唔甩㗎。 你原本會有一班啦，但如果佢推下啲玩具之後，有機會有多一班㗎嘛。 嗯， 係。即係而家佢就係想盡量碌多啲，多闊啲啊嘛，係咪？咁梗係㗎，係咪先？最好啲師奶都入嚟睇啦，啱唔啱啊？係 啦。 即係而家最勁就碌到師奶嗰陣㗎。 嗯。 係咁，不過呢套啲師奶就唔得㗎啦。不過即係你碌埋班玩具友。即係佢會唔會有可能佢買玩具嘅啫，完咗先咁，但可能啊，如果佢宣傳你做得 OK， 咁佢咪可能咪睇下套戲咯，睇埋套戲咯。咁佢都識揾曬啲嚇啲女出嚟幫佢 sell。係 啊， 係 任你扭啊，唔 係 啲女任你扭，係個機械人，博雲 扭。唉，啲女任你扭又死㗎啦，會大佬又斷頸㗎啦，大佬。 唉，個個 都 博雲任你扭，可以玩得開心。 即係可能都唔係想殺人嘅原本嗰、那個係咯。 哎，大力咗，哎， 系啦，佢当嗰个女系 robot 云扭扭咁样，哎呀，系咯，有冇得换噶咁啊？系啊，入不落盒先咁啊，入不落 gift 先咁啊。 不过好啲 ，robot 云又襟玩啲嘅，哎，扭得 啦，系啦，即 bandai 嗰啲出嗰啲咧，关节上相对好啊， 好扭啲嘅， 最少啊嘛。 系啦，系啦，嗯， 系。咁當然你冇力咁玩都唔會爛嘅。 而家我睇到咧，嗰套開頭話一路都係下個禮拜做嗰套第五次元咧。 咩嚟？ 佢係褪咗去六，即係講有啊國黑隊長，有幾個女仔，話迪士尼嗰套 咧。哦，迪士尼 ，OK， Wingo of Time 係 OK。 變咗褪咗6月14先。 唔係，我以為佢唔做啦，我以為佢唔上啦，大佬嚟。 佢褪鬼咗去六月十。 我即刻睇下 Netflix 有冇 啊。佢即刻冇咗嗰套戲啦。哦，原來 嗰度又北美又上，香港執咗啫。我 佢褪 咗 ，OK。我以為佢唔做咧，又係咯。 唔係。 我褪咗六月 ，OK。係 啊， 褪 咗六月。 唔係 Netflix 啊 ，OK。 唔係， 點解咧唔得啊？即係個票房唔得啊？ 唔知喎。 唔係原先又話上噶嘛，咁啊突然間褪，梗係唔係太好太靚先會㗎啦。 有可能就避開曬啲大片啦。 嗯 ，OK， 咁呢個又係黑妹做主角噶喎，呢度。 係咯，都係。 嗯。係啦，咁睇下大家中唔中意啦，係。 係啦，嗯。 好，冇啦。 冇咯，一下禮拜就冇咯，近排。 係，真係唔知有咩講啦，下禮拜係啦。好啦，咁唔紧要啦，我哋早睇到嗰啲就会讲先，咁再 收 集下其他嘢啦，系咯、 啊。好， 咁大家又报下料过我哋啦，系咯、 啊。 好啦，哦冇咯，好，咁啊再讲多次啊，大家喺呢个三月25号， 25号系 咩日吓？咁啊3点钟啊，去信和门口等啊，系 冇错， 系啦。咁我哋有呢、這个玩呢个真人版嘅呢个 live RPG， 咁我哋都系试玩嘅啫，我哋都 积 压紧啲玩法。 大家俾下意见。 系啦，都系试下玩下，又大家觉得点样会好啲咁咧？即系今次都系 半设计系啦，半试玩咁，大家嚟倾下。 冇错， 系啦。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即系你中意 cosplay 或者唔中意 cosplay 都好啦，都得嘅，系啊，即系冇话一定要扮晒。今次唔会嘅，最少系。 系， 今次唔使。咁睇下啦，即系大家睇下有冇兴趣咁玩啦。OK， 好。 好。 好，咁大家踊跃报名啊。系。 系。 好啦。咁好啦，明謝返提供咁多資料呢，聽眾們多謝大家，咁同埋大家記得去返我哋嘅群組啊，同埋專業度睇我哋，咁同埋呢大家記得去呢、這個花生台，係同埋 Record 先聽我哋啦。 嗯， 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